强烈热带风暴米娜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米娜集结在济州以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2点，跌49点，总成交619.4亿。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蚊，跌5.2；百威亚太29.7升个半；友邦保险74.35升3毫；盈富基金26.9跌5仙；中国平安90.2升1.5；美团点评81.5升4；汇丰控股59.65跌7.5；建设银行5.98冇起跌。港交所228.4跌6，中国移动65.15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596，瑞士法郎7.846，澳元5.239，加元5.921，新西兰元系4.882，欧元8.5529。每百日元兑港元7.2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84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71美元，卖出1,48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今较早前喺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径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而家呢一段嘅西贡公路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新西贡公路近南围，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惠民路回旋处。咁就系较早前喺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径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龙尾分别去到南围同埋惠民路回旋处。咁而喺中区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耀星街回旋处嘅意外咧，亦都系未清理好，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嘅交通暂时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纪元。今日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加多利豪园。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去太子道西同埋塘尾道嘅支路仍然都系分别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近东京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龙尾喺窝打老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彩虹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欣安村去西贡。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羞耻感文化。我们个人都有羞耻感的。 周杰感咧系我哋嘅动力嚟嘅。嘉宾咧有陶国章、黄木欣，主持系马恩赐、林佩妮。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啦。咁我哋第一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咧系讨论翻下咧，就昨日发生咗嘅好多情况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如果寻日大家一路都有留意新闻咧，都发现到咧，就系由寻日嘅下午一点钟到开始咧，就再有咧系大量嘅示威者咧就集结喺铜锣湾啊、沙田、黄大仙等等一带咧，就系做一啲嘅抗议嘅活动嘅。咁啊期间亦都再出现咗好多就系堵塞，用呢个路障堵塞呢个道路啦，亦都真亦都有系。纵火啊，同埋咧就出现咗好多破坏嘅行为嘅，咁咧就好多区咧就同时间咧就港铁都好陆续宣布咗咧好多嘅站咧就系停止服务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商场咧都宣布咗咧系话会即系停止营业嘅，咁有啲人话咧就虽然咧就冇正式宣布咧，就令到成个香港咧其实好似一啲类似戒严咁样啊，咁交通又做又出唔到去啦，又冇啦，咁好多地方咧甚至就系一个即系停止运作啊咁样，咁令到好多人咧。覺得咧就喺尋日咧就啱啱適逢咧係國慶嘅七十週年啦，咁原本應該就係一個係普天同慶嘅日子啦嚇，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咗一個市面上咁多嘅一個集會啊、抗議同埋甚至破壞嘅行動咧？咁當然咧個事態亦都發展落咧，後來咧就更加之令人哋覺得咧就係好依個即係可以話咧睇到真係好驚心動魄嘅，就係其中咧有幾次咧係警方咧真係用實彈咧就係示警，同埋咧甚至其中有一件事咧發生咗。就是击中了一个嘅学生啦，就咁就系呢位学生咧，就系一个系荃湾嘅何全耀中学嘅一个中五嘅学生嚟嘅。咁后来佢送医院之后咧，经过咗抢救咧，基本上咧就系都慢慢咧就情况稳定咗噶啦。咁我哋喺第一个钟头咧，将会系探讨翻咧，到底寻日咧系成件事发生咗咩事咧？咁喺今日嘅记者会里边咧，亦都有警方嘅代表嘅高层出嚟咧，系解释翻寻日昨日咧发生咗嘅咩事。咁咧就警务处嘅副处长邓炳强咧喺记者会咧就强调啦，寻日嘅示威者系纵火啦，殴打不同意见嘅人士咧，就造成咗好多伤亡。咁佢亦都咧解释咗咧，就警员嘅开枪咧系因为咧受到呢个威胁。咁啊，到底你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自己同唔同意警队呢个咁样嘅讲法咁嘅分析咧？或者对于咧就系寻日咧就前后咧就系话咧系发射过有六次嘅實彈咧嘅開槍嘅事件嘅，到底係代表咗啲咩嘢咧？我哋呢個街頭嘅衝突示威係咪慢慢開始升級，同埋咧係咪真係有一啲我哋話咧係失控嘅情況出現咧？大家嘅意見會點睇咧？咁希望咧可以你打個電話嚟分享你嘅睇法，或者你如果尋你現場咧某啲地方觀察到某啲現象咧，亦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就1872311 1872311。咁大家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2号，一名中五学生昨日在示威时被防暴警察以实弹射中，过百名学生和校友今早在校门外静坐声援， 校长谢润明。 我们现在要梳理好的学生情绪，很重要。学校里面一定要保护学生。 谴责警方。 我这个不回答这个问题。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回应昨日冲突，民建联议员陈克勤建议政府研究引用紧急法止暴制乱。 激进暴力的示威者的行为不但是目无法纪，更加是对全国国家民族尊严和全国人民作出严重的挑衅。就此，建制派的议员对激进暴力的示威者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下午两点半，民主派议员批评警方在示威活动中不必要地将武力升级。民主党许智峰将会就学生中枪一事组织律师团，向开枪的警员提出私人刑事检控。 律师团队是初步的是研究底下，个罪名将会是意图谋杀，还有是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射击，这两条交替的罪名。而这两条罪名呢，最高的刑罚都是终身监禁。 四点，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在记者会回应开枪事件。 我们的同事在撤退的过程中，其中有一名警员是被暴徒推跌，再被十几名暴徒是用武器击打。开枪的是另外一位的同事，见到同袍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擎枪戒备。当其中一名袭击紧我们的同事的暴徒见到我们是有同事擎枪，他不单止是不退后，反而更加走向我们的同事，是用一个铁通是袭击我们的同事。 他说若果警员当时没有开枪，将会面对非常大的生命威胁。 如果我们的同事当时是被他打中，他支枪如果被这些暴徒抢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由于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同事是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是要开枪去制服这个暴徒。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關於尋日咧就喺警員咧喺分別喺荃灣、旺角、黃大仙咧，係一共開咗咧六槍嘅實彈槍嘅。咁咧其中一位咧係中五嘅學生咧，就係被射中咗。咁咧就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咁大家如果對呢個問題咧有興趣，或者係想要發表你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而家電話機旁邊咧請到咧就係法律界人士啦，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同埋亦都曾經擔任過監警會委員嘅張達。明咧，同我哋倾一倾先。张达明， 系你好，系 系啊，你好啊，系我啱啱就讲紧咧，就寻日就系即系呢个好几件即系、就是、开枪嘅事件啦。咁其中一件咧，就即系令人哋觉得都好震惊嘅情况咧，就系、是、一位中五嘅学生咧就中咗弹嘅。咁嗱，我哋头先咧喺个新闻追踪我都听到咧，就警方有佢嘅解释啦，有个版本啦，就讲话系警员受到威胁啊，有重大伤亡嘅可能啊，等等啊咁。咁啊，亦都咧有法律界嘅人咧都讲紧啦，就系话咧就系呢个咁样嘅行动咧系唔得嘅，甚至咧就有律师团。队已经有人开始筹组紧，就是说用一个刑事的方法要起诉警员。张达明，你作为一个法律界人士，你初步你听了不同的意见，或者可能也有机会看到当时的片段，你初步会看这件事是怎样分析呢？ 当然我自己就比较是着重那个公正的程序的处理的。因为事实上我想我是未有時間咧，係睇曬所有嘅有關資料啊，嚇、嗯，同、埋可能亦都有啲資料，亦都未必一定可以公開睇得到添嘅嘅情況咧。咁我覺得係對我嚟講咧，我喺呢個階段我唔可以落到一個結論，但係我都真係覺得我琴日睇到琴日即係警務處處長咧。就已經急不及待咁樣做咗一個嘅結論或者定論咧，認為當時個警員咁樣開槍咧係合理合法咧，我就係好唔贊成嘅，即係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嚇、就因為咧，就先要去明白到咧，其實我哋香港嘅法律冇錯係賦予警方係可以使用武力。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呢，就是警方 都是只能够是使用合理的武力。 嗯， 若果警员是使用的武力超越了合理武力的范围，其实他同样一样是会有机会触犯刑事的罪行的。 嗯，那张大明这里很重要，那这个合理的武力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多一点？那在个法律上， 合理武力一定 是 要基于即是个实际的情况，即是个法律都是一定要是即是个别案件要看回实际的情况。那正正是这个原因呢，我就认为呢，就是那个你是一定要做了很严谨的调查，是收集了所有的证据，跟着要拿埋一个独立的法律意见，然后才应该有一个的定论。那就不是呢，就是警务处长呢作为警队最高层呢已经落了一个定论。因为呢你个做调查那个工作呢其实基本是要警队做的嘛。咁若果你个头已经话唔使查啦，我已经得出嘅结论啦，系合理合法啦。 嗯， 咁呢个好大问题咯，因为我哋要明白咧，就系话咧，佢琴我哋睇到嘅片段咧，当时系使用紧一个致命嘅武力嘅，系瞄准住即系呢个中学生咧，系基本上系一个致命嘅一击嚟嘅。嗱，咁我哋要问翻咧，究竟当时嘅情况？这个学生做的行为是不是就是说是一个合理的武力呢，就要可以打死他的。 很 简单来说，虽然今次他没有死到很幸运，但他这个行动呢基本上呢就是他是要打死他嘛。 有这么可能啦，就是起码。 你这么距离这样去打法，其实这个是致命的嘛。 那 你要问嘛，这个这样来讲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不是一个合理武力的使用，如果不是的时候呢，那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刑事的罪行的。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一个所谓法治的社会呢，其实就是你是需要做了调查先。 是张大明，我想问一下你，譬如说现在不是讲回昨天那个事件先，如果一般地讲或者你在监警会的时候呢，都应该很清楚那个警方那个指引的了。那这个合理武力和到底是什么情况之下会用到真的用实弹去射，甚至这个射击呢就有可能是会导致真的有性命的危险的，或者甚至 是令到受袭者是或者是受枪击者会受伤或者甚至死亡的。是什么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情况作为一个指引给这个警员 去行的呢？ 其实基本上呢都是用回呢，究竟是不是面对着一个即是生命是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你是需要去即是阻止这件事发生。所以变成了呢，这个是这个基本上那个的原则。当你面对到譬如我们昨天看到呢，起码我暂时我看到的报道啊，看 New York Times 啊，看成这样呢，即是或者来讲那个学生呢，他不是拿紧一些的所谓开山刀啊、枪啊或者汽油弹啊这些的即是所以可以致命或令人严重受伤的武器。而亦都暫時睇到咧，當時個警員咧，其實佢係唔係嗰種係一啲好慌亂嘅情況嘅喎，望落去咧，佢係即係真係好近距離咁樣去瞄準住咁樣嘅事。咁我哋都要去問咧，喺嗰刻佢，我哋要調查翻究竟嗱，依家我哋咁睇到咧，其實都唔知道係咪佢自己嗰個版本嚟添嘅喎。我哋聽到好多人嘗試去解話或者成咁樣。 张德明，咁你有冇睇过网上都有啲片段流传紧嘅，或者流传过咧系当时嗰个情况嘅？你有冇机会睇过，或者系如果就系睇到嗰啲咁嘅情况之下嘅判断嗰度，你自己个结论又会点咧？ 唔系，我正正系话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唔系咁轻易做到一个结论住嘅。咁所以系正正咧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系要需要咧系去即系做一个严谨嘅调查。同埋需要咧，即系我自己做监警会就睇到咧，嗰时即系正常嘅程序啲情况咧，你就真系先需要做咗一个严谨嘅调查，收集证据，跟住问律政司攞意见。律政司可能如果佢认为系咗以示公道嘅起见咧，可能需要系寻求外间独立法律意见。然后先决定咧，究竟有冇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刑事嘅成分？若果系嘅时候咧，就应该系进行刑事调查或者检控嘅。咁就唔係话呢就去咁快呢就一哥呢就已经係去做咗个定论， 咁你咁样去做咧，我真系好担心嘅，即系好担心咧，就系、 是、你担心会话即系要广泛 跟住嘅发展啊，跟住嘅发展咧、我真系其实我当我真系都奉劝咧，即系大家即系啲抗争者年轻人咧，佢哋真系都要真系小心啦，唔好真系去即系搵条命咧咁样去搏法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我真系担心咧，即系琴日件事已经系咁样，加上警队。呢种咁样嘅定调咧，我系担心跟住咧出现嘅暴力事件咧系会加剧咯，甚至警队咧就觉得依家开实弹咧，其实系可以系一个常规化嘅。总之你有任何人即系要用暴力对警察咧，我就有权开实弹咁样射。呢个唔系我哋嘅法律嚟嘅，即系唔系嗱。当然我哋讲清楚，即系话其实系打警察系唔啱嘅。我自己完全系。即系唔赞成呢种嘅行为，都劝啲人唔应该咁样去做。咁但系唔系话表示一个人去打警察，佢得出嘅后果咧就可以被警察射死佢噶嘛？即系呢个系唔系合比例咧？這个大家要去谂翻。 系啊，嗱，张南明呢度提紧啊，卢伟聪嘅回应咧就系、昨晚咧，佢就即係就件事件好快出咗嚟啦。就佢當時嘅講法咧，就話當時嘅情況係合理合法，同埋咧就係話咧，就個示威者咧就係以襲擊罪咧就被捕啦。咁咧就警員開槍即係開槍嘅事咧，就佢話會進一步去調查。咁咧就咁個講法咧就正如你講咧，就話一個合理合法啦。咁但我又想問你啦，喺呢個2015年嘅時候咧，到後來有朱經武案啊，同埋就係七警啦。咁啊，當時咧即係有啲。是朱经纬啊，咁咧就有啲讲法咧，已经系话咧就系佢当时咧都系执法嘅时候，即系用咗一啲嘅方法啦吓。咁啊，点解就后来佢哋反而又会承担一个咁样嘅责任咧？即系呢件事上一次嗰、那个嗰啲案例里边咧，有冇参考咧？同今次里边发生咗嘅事， 我谂系都唔可以咁样去对比嘅。亦都真系去到依家今时今日咁样嘅情况咧。即係似乎，即係一路俾我哋睇到咧。即係警隊其實到依家三個月以嚟咧，我睇佢每一次記者招待會咧，到依家對任何嘅指控咧，冇個指控佢係覺得警方係有問題嘅。最多係不太理想嘅啫。我諗即係依家咁樣嘅情況咧，其實真係令到人仲有冇信心咧？警隊係願意係去即係所謂揸正嚟做，跟翻個程序去處理，公道去處理咧，其實真係令到人越嚟越冇信心咯。 咁嗱，你亦都做過呢個監警會，咁監警會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是、其實要處理呢啲咁樣嘅可能係投訴或者個案噶嘛。咁譬如話，你覺得如果而家發生個咁嘅情況啦，監警會有冇任何嘅角色可以做嘅咧？而家呢個階段， 我諗我就真係唔係好睇得到啦，即係而家 看不到的意思，即是说他没什么角色可以发挥到。或者起不到一个。起不到一个，起码有没有一个作用，即是说譬如刚才你所说的，可能包括不要用实弹常规化，或者是不是警队都可能需要冷静一点，想想行动的时候怎么去做，不要真的造成一些譬如说会造成人命的事件呢。类似这样有没有办法是监警会有没有角色的呢？其实。 角色是小的，因为根据个法例呢，监警会基本上呢都几被动下呢，就是也是有投诉，他跟住呢就是去所谓第二层处理投诉的机制， 跟进 都是要投诉警察科去调查之后先给意见啊成啊这样。而且法例呢，监警会亦都没有一个所谓最终的决定权，他只能够给意见警务处长。但是当依家警务处长呢他已经有个定论的时候呢，你下面投诉警察科佢点样去调查呢？跟住监警会俾意见佢有咩意思呢？同埋呢，要讲开枪事件呢，相信第一步呢都唔系睇投诉添嘅，而系睇紧呢当中有冇需要进行刑事嘅调查或者检控。咁但系若果系一个话冇问题嘅时候呢，咁下面自然就唔会去做任何嘅刑事调查，佢最多都系做一啲佢自己内部嘅调查，咁系跟住内部自己有份报告咁样。咁但呢个就唔会处理到个问题囉。 係好啊，咁唔该晒你先啦，张大明。今啱同佢傾嘅呢就係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呢分析返呢寻日嗰个开枪嘅事件嘅。咁仲有少时间呢，俾你听一位听众林先生先。林先 生。你好，主持人你好。 係你好啊，请讲。 我就昨天刚刚我在街市里买嘢，就听咧对面街就好嘈，咁我夜咩时行过去，见到成都系几十人嗰度都， 咁我都想走嘅，但系见到呢啲环境，即系走走之即系唔好搞咁多啦。 嗯， 哇！但系就发觉越嚟越嘈，咁行过庄庄，咁有警卫俾警察住嘅，咁啊成扎十几二十人，我起码都即系睇就知道系嗰啲即系示威者嚟噶。 系， 咁啊乒乒林喺度打。 嗯， 哇！越嚟好，咁我发觉咧嗱。今朝咧，你哋见好多人打到一面倒咁话警察唔啱，咁试问，请问警察佢系咪真系冇嘢揾嘢做咧？你冇示威，冇人咁离谱，警察我相信都唔会咁咩嘅。 嗯， 咁而家香港我发觉越嚟越离谱啊！嗰班立法会议员，尤其是嗰两个， 嗯， 姓毛同埋阿姓涂嗰两个咧，成日好似泼火咁，咁啊搞到而家啲年轻人咧喺网上一听到啲嘢咧，就即时上街参与， 系， 咁又唔衡量嗰啲嘢。成日话警察开枪呢次，咁、你有冇睇美国新闻咧？ 嗯， 人哋佢系炒嘅，只人一落车已经一掹枪嘅事都。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林生都表达咗个意见啦。咁我哋啱倾紧你哋寻日发生嘅开枪事件嘅，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话，荃湾开枪事件之后，包括教育界和医疗界的不同组织急不及待发表声明，话警察开枪不必要，和形容警员行刑式开枪。谢振中质疑没有受枪械训练的人，基于什么理据和知识判断警方做错。谢振中话：批评警方的声明中只字不提警员被暴徒袭击，令人难以理解。话当时有暴徒追打警员，但有关团体被情绪盖过理智，做法只会加深误解，损人不利己同埋不负责任。过千名市民中午由中环遮打花园步行到上环一带，再转往金钟，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并且表达对寻日警方行动的不满。一名学生说，警方的执法挑战市民的底线，向中午学生开枪完全不能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在香港核心地带中环参与快闪游行，对香港人有重大意义，希望日后可以延伸至全港各区。另一名参加者就说，社会的不公义已经到达临界点，需要各界人士站出来。本港八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急挫23%，连续七个月下跌，创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品销货值大跌47%，百货公司货品、药物和化妆品、服饰都有30%或以上的跌幅。政府发言人表示，上月零售业销售明显转差，经济欠佳导致消费情绪疲弱，并且主要反映本地的社会事件，严重干扰访港旅游业和消费相关活动，预料零售业销货短期内持续低迷。日本名古屋市一个动植物公园在园内一条死去的鳄鱼胃里面发现超过330枚硬币，相信鳄鱼再生的时候将游客投下许愿的硬币吞下来，但是死因可能是衰老。园方表示，这只雄性的墨西西比鳄1965年来到园内，死亡的时候推断年龄54岁以上。解剖结果显示，鳄鱼内脏器官并没有衰竭迹象，未知硬币对它健康的影响。但园方的兽医强调，向鳄鱼投掷硬币许愿不会灵验，呼吁不要这样做。共同社报道，园方除了在鳄鱼的胃里面取出各样面积的硬币，还发现溶于胃液的大量疑似一日元的硬币、6枚游戏币和石仔，硬币总重量大约2.6公斤。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herry 首先同你讲，旺角道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咁现时车辆沿旺角道东行系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系唔可以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可以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咁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辆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旺角道有交通灯紧急维修，现时车辆沿旺角道东行系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可以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可以右转去弥敦道嘅尖沙咀方向。咁现时交通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小心啦。咁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挤塞，车龙排到去香岛道34号同埋深水湾道。咁就系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挤塞，车龙分别排到香岛道34号同埋深水湾道。另外，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径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现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入西贡方向就比较挤塞，是排到郑直之中学。咁耀星街往龙和道方向，近住耀星街回旋处交通意外都是未清理好噶，一带车多。咁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去到收费广场，咁受到车都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系实施紧隔歇性封闭措施。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嘅交通意外系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讲翻红隧嘅九龙入口系暂时正常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挤塞，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落太子道西同埋塘尾道嘅支路都分别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汇居。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比较多车，车龙系排到佛光街桥底。咁睇埋龙翔道去荃湾，跟住新光中心都比较多车，车龙就排到启业村。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英安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19》， 得奖者施清白女士， 我希望每一位离世者最后一程都走得有尊严。如果能够尊重佢哋生前嘅意愿，为佢哋完成身后事，我觉得好有意义。能够帮一班长者，带俾我用钱都买唔到嘅喜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香港人道年奖2019。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 我认同这个同事呢，因为他当时是面对危险，包括他和他的同事的生命是受到威胁，所以呢是要是、去开枪使用这个武力呢，我认为是合法和合理的。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同事正被一大班的暴徒呢是不断追打，其中有一名的警员是被暴徒推跌，再被十几名暴徒呢是用武器击打，有人用削尖了的硬物呢是插向我们的警员。 开枪的是另外一位的同事，他眼见同袍受袭，即使他原本已经走了附近的大厦，都走出来支援，见到同袍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擎枪戒备。当其中一名袭击紧我们的同事的暴徒见到我们是有同事擎枪，他不单止是不退后，反而更加走向我们的同事，是用一个铁通是袭击我们的同事。如果我们的同事当时是被他打中，除了生命有危险之外，他支枪如果被这些暴徒抢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由于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同事是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是要开枪去制服这个暴徒。我要强调，如果我们不是即时开枪去制止这个暴徒，他们对我们警务人员的生命威胁是非常之大。为什么我们开枪的警员是不打暴徒的手脚呢？我们开枪是要向最有效最大面积的地方开枪，一般就是我们可以打到命中的目标，就是在我们身的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我想请问一下，一些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枪械训练的人，其实是基于什么理据和专业知识觉得警员的判断是有错误呢？批评警察开枪的人又是不是将警员和施袭者的性命价值划一看待？到底是哪个用双重标准去量度人的性命？如果警察执勤时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能够捍卫，我们凭什么可以去保护其他市民的生命安全？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寻日咧发生咗几宗咧开枪嘅事件，其中一名中五嘅学生咧系被打中咗添嘅。咁咧就刚才咧就系警队下午咧召开记者会嘅时候咧，提出咗佢哋嘅一啲解释啦，同埋回应咗咧外边咧对于啲开枪嗰啲嘅质疑嘅。咁我哋而家咧电话机旁边咧仲继续啲听众嘅，咁我哋咧就同阿听众吴先生咧倾一倾先啦。吴先生， 系你好， 系你好啊，系你请讲。 首先啦，琴日中槍嗰位中五學生啦，無論佢係咪一個中五學生啦，其實如果有警務人員向住我哋香港嘅市民啦，尤其是任何一位示威者啦，佢身上講緊唔係有任何軍火級嘅武器嘅時候，佢用實彈去對付，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人道危機問題。睇翻一啲外國嘅例子，英美等等，就算有任何嘅示威暴動啦，佢哋嘅防暴警員啦，即係點解有啲警察有時佢哋會面對呢啲暴力嘅示威嘅時候，佢哋會著防暴裝咧？佢哋係唔會攜帶實彈，唔會攜帶平時嘅配槍，佢哋會用一啲我哋所指嘅非致命武器、低武力嘅武器啦，一啲見到橙色病或者橙色槍嘴嘅武力。去鎮壓個示威，而唔會係用實彈嘅。咁我嘅睇法就係，我認為如果用得實彈，其實某程度上係已經係想正面咁樣向香港市民去宣戰。一個甚至乎已經係一個主動挑引起一個，甚至去到可以話係戰爭狀態嘅情況嚟。 係啊，吳先生，咁但係你又點樣即係覺得譬如警務處長或者係佢哋即係一啲嘅高層嘅講法咧，話最近嘅好多示威啊或者係街頭嘅衝突裏邊咧，用嘅武力啊或者暴力係一路不斷升級嘅，亦都危害到警務人員個生命嘅。咁你又會點樣回應呢啲咁樣嘅咩咧？即係你覺得佢用個武力，警方做嗰啲嘢啦，咁但係示威者裏邊亦都有升級嘅。你自己又會點回應啊？ 其實都好明顯睇到啦，咁各區都有一啲示威嘅情況發生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我相信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有睇嗰啲片段，都可以清晰見到啦。例如翻講翻啱啱開槍事件嗰一批警員啦，其實片段好明顯見到嗰個警員其實係自己衝入去一堆示威者入邊，佢再去選擇唔用佢嘅低致命武器，喺佢嘅腰間拔出佢嘅配槍，用佢左手拎住佢嘅非致命武器，用佢嘅右手嚟到發射實彈。其實呢個好明顯係已經係一個仇恨心態，故意想用佢哋嘅配槍啦，想用法律俾佢哋嘅執法權力啦，想用法律賦予俾佢哋嘅武器嘅武力去謀殺一啲香港市民嘅，因為其實睇翻其他各區嘅片段啦，係好多示威者係有武力，佢有暴力去放火燒一啲死物，但佢哋絕對唔會去主動見到一班警員之後去襲擊佢。 係好啊，咁我哋呢度 一架警車走入去，佢哋 好啊， 係咯，係啲警察 主動叫 人，喺其他片段都會見到好多警員。 好啊， 佢哋嘅態度係相當惡劣。 係啊，好啦，唔該曬吳先生先，咁佢都表達咗佢嘅意見噶啦。咁我哋時間關係咧，再想聽多一位聽眾啊，馬女士嘅馬女士。 你好啊， 請講。 系我想讲翻你琴日荃湾开枪嗰件事啦。咁我觉得公物论唔好讲话嗰个后生仔系去攻击警察先，定还是警察用过分嘅暴力啦。咁我觉得咧，如果以人个人性，个后生仔中咗枪，系咪嗰啲警察应该都系咁样唔理佢？咁样扭得佢，佢唔睇下佢咩情况？去 call 白車啊，可能佢當中係有 call 白車，但係佢冇睇佢係咩情況，冇睇到佢邊度去中槍，成個過程咧，你真係有得睇嘅，成話三分鐘啦，係有一個仲離譜，定係顧住去捉另外一個示威者，好冷血咯，我覺得啲警察，即係平時喺有啲爭執嗰度都睇到，好似尋日喺屯門有個女仔。你已經捉到佢啦，你點解你仲要拖行佢？拖埋佢一邊喺梯級邊度？你冚佢咧？ 系好啊，唔该晒你啊，马女士。咁马女士都系讲咗咧，就觉得好多时咧，佢都觉得即系警方嘅执法嘅行动咧，系咪其实真系合理咧？咁大家如果系仍然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段时间里边咧，我哋就请到前监警会嘅委员咧，阿郑成龙咧，同我哋咧就分析下今次呢件事嘅。郑成龙。 你好，陳警長你好。 係啊，你好啊，我哋啱就講開咧，就即係尋日有幾個發生咗咧即係開槍嘅事件啦。咁我哋咧一路都請咗啲法律學者啊，就都有啲聽眾打入嚟噶啦。咁阿鄭成龍，你自己都做過呢個監警會啦。咁你今次呢件事件裏面發生咗咧，咁你自己嘅睇法初步你會點睇先咧？ 我就睇過坊間一啲片段啦，其實某個程度上我同意阿張達明有啲講法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呢，即係我哋警察手冊裏面第29段-02啦，就係關於武力使用嘅層次啦，其實警方呢，即係我用呢一個咁嘅即係段落呢去斷定嗰位警務人員呢呢一次嘅開槍是否係合法嘅，我就用呢一個嚟判斷嘅。咁佢裏面點樣講呢，就係係指一次或者連串嘅密集嘅情況咧，可以增加武力使用嘅程度。咁警務人員咧可以使用咧比對方高一個層次嘅武力嘅。咁其實咧呢個層次咧個對抗程度咧，其實係分咗六項嘅。第一項咧就係心理威嚇，第二樣咧就係言語上嘅對抗，第三咧就係消極對抗，四咧就係頑強對抗，五就係暴力攻擊，第六即係致命攻擊。咁但係喺呢一度裏邊咧，我覺得佢哋即係而家嗰個襲擊警務人員啦，就係中槍嗰位人士咧，其實已經達到去第五級。甚至係第六級嘅程度， 即係屬於暴力。 第六級係就係可以使用槍械嘅。 係啊，正常。 所以咧，如果你哋就講話佢係咪合法使用槍械咧，咁其實佢就已經喺呢一度裏邊咧，就已經證明得到佢係可以合法使用佢嘅槍械咯。 系，阿郑成龙啊，但系而家我倾紧咧，就系话亦都有一个问题咧，就譬如话警队嘅高层啦，包括系处长啦，就同埋副处长咧，佢哋喺即系公开场合同埋就喺记者会咧，就一路提紧咧，就话当时开枪咧，就其实讲紧系打中咗嗰个中五学生嘅事咧，就系话合情合。理合法咁樣嘅講法嘅，咁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呢件事發生咗，好多人都關心嘅，都希望咧能夠攞多啲證據。咁但係如果警隊高層而家已經即刻做咗呢個定性啦，或者我哋要一個咁嘅評論啦嚇，咁會唔會其實第一咧就會唔會太早啦？另外第二會唔會就影響到警察自己即係跟住嚟緊嘅搜證，令到公眾相信佢仲係公正緊，咁去對呢件事去進行調查咧？ 喺以前監警會同埋即係我個人嘅認知裏面咧，其實警察開完槍之後咧，就會根據佢個PGO 即係嗰個警察通例咧，要上報嗰個警務人員自己本身開槍嘅目的同埋個情況係點樣。咁其實我唔知嗰位警務人員係咩時間交咗呢份報告啊？咁如果警方佢嘅高層睇咗呢份報告，認為係冇問題嘅，佢作出咁嘅判斷咧，咁就應該我可以講話係叫適當嘅時間啦。但係如果未交報告就作出一個咁嘅評論咧，就可能就係話一個叫魯莽啲嘅決定咯。咁我諗用咁嘅形式去睇啦。咁但係喺我哋即係喺外人嚟睇啲話，就係睇嗰件事件嘅發生，同埋嗰個警務人員是否跟足佢個無論係警察手冊同埋係個嗰個 PGO 即係警察通例去做事，而衡量嗰件事是否合法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合情咧？我相信即係絕大部分人見到一個年輕人俾人哋開槍射到，都係覺得即情上面係有啲唔同意嘅。但係咪合理同合法咧？咁我諗呢個就要睇下究竟本身我哋眼前嘅影片同埋證據是否合乎警 警察公例同埋警察嘅手冊。 係啊，鄭成龍，即係按照你講法咧，即係你其實睇到一啲嘅片之後咧，你覺得今次呢個係可以接受嘅，可唔可以咁講啊？簡單講。 可以嘅，因為點解我會個人咁樣判斷呢，就係、是、其實我睇到一段相對長嘅片呢，就由巴士站開始有一班黑衫嘅抗爭者呢係追住一位警員係去追打嘅。咁當中我見到個影片裏面係有呢個叫做錘仔啦，有尖嘅物體啦，咁同埋有啲唔同形式嘅嘢係不斷咁拍打佢啦。直至嗰個警員呢係去跌低咗喺地下，就喺開槍事件嗰個位置嗰度啦。咁我就見到鏡頭就係喺右手邊咧，有位警務人員持槍衝埋去嘅。咁當時佢唔係即刻開槍嘅，聽有好多雜音，我冇辦法判斷得到佢係咪示警或者係講咗啲乜嘢。但係佢係用腳踢咗一個打緊瞓低嘅警務人員嗰啲抗爭者嘅一下嘅，即係用腳踢咗下嘅，然後先至再槍係再指向揾棍係襲擊佢隻手嗰個人那個位置嘅，咁然後先至開槍嘅。咁其實係佢喺個武力上面係自己有升度嘅，有提升個武力程度，就唔係一開始行埋就開槍。咁仲有一樣嘢我想提嘅就係、是、嗰位點解我認為嗰位警員當時嘅情況係好清楚佢自己做緊啲乜嘢咧？係開完啲槍之後咧，佢嘅手咧係向上舉起，然後再指向另外一位衝緊埋佢度嗰位人士，那個黑衫人士。其實連串嘅動作會俾我個人，我覺得就係嗰位警員好清楚佢自己是做緊啲乜嘢去拯救同袍，自己生命受到威脅，亦都持續受到威脅之下嘅，咁佢去開海槍，咁我就基於呢一啲咁嘅就作出即係我自己個人嘅判斷啦嚇。 但係都有啲人，我諗即係一定會有咁嘅疑問咧，就話其實喺當時嘅情況之下咧嚇，咁其實除咗真係咁樣，真係用實彈開槍去射擊，有冇辦法可以用其他嘅方式？去保護到佢嘅警員嘅同袍，又唔需要發生尋日咁嘅事咧。咁其實你自己做個監警嘅時候咧，即係嗰個過程啊，即係其實有冇辦法可以即係當時啊，喂，尤其尋日嗰個事件添啦嚇，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做到咧？係咪真係已經要到咗個地步，就係唔開槍唔得咧？ 其實我哋事後去討論嘅應該係會有好多方法啦，例如可能係咪應該多啲警力啊，係咪應該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呢一啲遊行集會示威啊？咁當然有好多可以討論， 即係都當為一個檢討啦，即係一件事已經發生咗。 咁但係喺如果喺一個警務人員係受到即係猛烈嘅攻擊嘅情況之下嘅，我相信在場去拯救嘅警員可以選擇嘅情況應該唔多嘅。例如，如果佢用警棍，有冇用咧？對住咁多人，如果佢話佢身上面有胡椒噴霧，大家戴住一啲口罩、戴住眼罩，佢嗰個胡椒噴霧可唔可以短時間驅散到呢一班人咧？喺影片裏面見到曾經有嗰、那個叫煙霧彈啦嚇，即係喺個地下度碌過嘅。呢啲係咪又係有效嘅情況可以驅散得到咧？好明顯，我見到影片裏面就係一個答案，就係唔係可以有效地驅散。咁佢手榴上另外兩樣武器就係一支長槍同埋一支短槍，佢嘅配槍。嗰支長槍係咪可以容許喺咁近嘅距離去射嗰啲人咧？咁另外一個選擇就係佢自己右手邊嗰支配槍咯。咁我諗我用呢啲咁嘅方式去即係去睇一睇究竟個情況係咪嗰個警員當時做一樣嘢合適？另外亦都有人問咧，就係點解唔向天開槍示警？咁我都研究睇到個在場環境咧係。佢個頭上面有個人紅嘅，嗰方未必係石屎紅，但係係一個布縫嚟嘅。但係你要企翻喺嗰個警員嘅角度，佢望上去係一個遮到上面嘅嘢，佢唔知道上面有冇石屎嘅。佢向天開槍可能會彈，即係會彈翻有回彈啊。咁好多考慮因素，我諗我哋要睇下嗰個當時嗰位警務人員切身處地，佢受到嗰、那個。威嚇佢嘅生命受到威脅嗰程度係點，而作出呢個反應咯 嚇。係嗱，尋日咧就一共咧發生咗有開咗即係六槍嘅實彈啦。如果按照你睇咧，會唔會係已經開始即係警隊用一個方法，就係話可能真係用呢個實彈去做控制或者係各樣嘢咧，成為一個常規化，或者可能你會越嚟越多嘅，會有冇咁嘅可能啊，或者個趨勢？ 坦白講，我一睇見到係即係憂慮嘅，又見到警察即係 情槍去向住一啲示威者或者抗爭者嘅次數係多咗啦， 越嚟越多係嘛？ 同埋越嚟越多嘅，係越嚟越多嘅。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憂慮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琴日有另外一個片段講緊油麻地咧，其實距離係開槍射人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好近嘅，即係見到警察向天開槍，鳴槍咗一下。開完嗰一下槍之後，有另外一班黑衫嘅抗爭者繼續去襲擊一群警務人員，有警務人員開第二槍，其實距離係真係警務人員需要去即係直接去射另外一啲抗爭者或者即係攻擊緊嘅抗爭者，其實好近嘅呢度。其實我真係都係同張達明嘅諗法一樣，真係呼籲雙方將武力放低，即係任何武力解決唔到呢個政治問題，大家應該坐低去諗一諗，政府應該積極啲回應市民嘅訴求，做唔到嘅坦誠啲交代點樣做唔到？呢個先係即係向前行嘅方式，暴力永遠解決唔到而家嘅問題。 係好啊，咁我哋就暫時傾到呢度先啊。咁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鄭成龍，就係前監警會嘅委員。咁我哋講緊咧就係尋日嘅事件裏邊咧，就警方咧開咗六槍嘅實彈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議題仲有興趣傾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我而家接通咗另一位咧，李先生咧，佢就係荃灣公立何全耀紀念中學嘅一個舊生嚟嘅。咁大家知道咧，就尋日中彈嘅嗰位咧就係中五嘅學生咧，就係就讀於呢個何全耀紀念中學嘅。咁啊，李先生。 是主持人你好， 是你好啊，就是点啊，你哋而家啲救生里面就关注呢件事啦，就都出咗啲声明啊咁样嘅，係咪咁而家跟进緊嘅行动里面有啲咩做緊啊？ 因为其实喺我哋今日同呢一个校长开完一个会议之后呢，咁其实喺学校方面啦，我哋都係得唔到任何一啲所谓有即係、就是、有实际嘅一啲答复。學校都係話我哋會做緊嘢，但係佢都冇表明佢嘅立場。咁呢啲都係救生好想知道㗎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發起緊一個聯署。咁由於今次活動都係冇大台，咁其實我哋都係一個代筆嘅一個角色。咁所以我哋首先第一步，我哋係會先徵集咗各位校友有啲咩嘅問題想去問校方，然後會再去做一個歸納，歸納完之後先至再俾大家去聯署咁樣咯。 嗯，你主要希望校方或者校長啊，佢哋主要做啲咩嘢咧？你個要求係 首先我哋需要校方對於呢一件事有一個明確嘅立場先啦。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唔可以好似話喺會議上校長話佢唔想見到，佢覺得睇到好心痛，所以就唔去睇，唔去理。呢個係我哋絕對不能忍受。其次就係對於嗰位受傷嘅同學，到底佢未來嘅學習問題要點樣處理？雖然今日校方喺會議上面口頭已經承諾咗係唔會撤銷佢學籍，而且會就算如果佢真係需要面臨一啲法律責任，未來都會接受呢位同學翻嚟繼續讀書。但係我唔知喺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出咗呢一個嘅信之後，校方嘅立場有冇轉變？呢一個都係我哋救生關注。咁同時，我哋最後亦都暫時嚟講啦，我哋都想知道學校對於呢一位同學有啲咩支援服務、支援嘅幫助咁樣咯。 有冇咩幫助啊？你講到呢度，學校有冇同你提供過一啲消息，或者點樣去跟進呢位同學即係中彈之後嘅情況啊？咁樣 其實首先我哋係對於校方嗰、那個即時嘅取態或者佢即時行動，即係佢哋琴日發生呢件事之後，佢哋嘅校長啦、副校同埋有好多位嘅老師即刻去咗醫院。我哋救生對於呢一樣事情感到好開心，即覺得學校做到啲嘢。但係面對住今日學校嘅回應，佢係冇答過我哋任何嘅立場問題啦。我哋問佢到底對同學有咩幫助嘅時候，咁有副校就話呢個係律師講咗話，即係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便透露太多。咁但係我哋就暫時未睇到，即係我哋學校點樣幫呢位同學同呢個司法程序有啲咩關係？咁呢個我哋暫時未睇到，所以我哋希望可以知道更多咯。同埋我哋都明白呢件事發生咗，其實即係啱啱24小時過多少少，我哋都知道需要俾一啲時間學校去處理。咁所以我哋希望類似就係透過今次嘅聯署做一個 summary，kind of summary， 去俾一啲引導學校到底我哋想知道啲咩，學校可以做啲咩咁樣咯。 嗯，咁李先生，你據你所知咧，而家喺學校裏面咧，啲校內嘅同學係點樣啊？即係個氣氛啊，或者佢對呢件事嘅反應啊，等等。 校內嘅同學其實今日咧，本身一啲在讀嘅同學咧，佢哋都有發起一啲嘅罷課，咁而且都有好多同學參與啦。咁校方咧亦都安排咗一啲情緒支援嘅服務。咁我眼見亦都即係我唔可以入去嗰個 area 啦，但我眼見都有唔少嘅同學係即係情緒輔導緊嘅。咁 其实大家都好伤心啦，喺成个嘅会谈嘅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好多人即係喊住咁同校长去讲嘅。 係呀，咁你据你所知，你学校里面呢其实即係参与呢个事件嘅同学多唔多㗎？ 即係上街㗎。我就唔係太清楚，我亦都唔可以话代表边一个人去揼咁样。 嗯， 但 係 暂时我见到个联署嘅反应都係好热烈嘅。 嗯，好啊，咁唔该晒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就係李先生，佢就係荃灣公立何全耀紀念中學嘅舊生。咁咧，佢嘅校友嘅同學咧，中午嘅一位同學咧，就係嘅中彈嘅一位即係年青嘅人嚟嘅。咁我哋咧就自由風，你繼續同大家會傾一傾咧，就關於尋日發生咗嘅啲事嘅。我哋先聽一聽交通同埋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在西贡公路近住波罗蛇径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今而家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而在中环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耀星街回旋处的意外仲未清理好的，一带都是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提提大家，在旺角道有交通灯紧急维修，今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的，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间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8加元 1.325， 新西兰元 0.623， 人民币 7.149，英镑兑美元 1.226， 欧元兑美元 1.092。 外币对港元卖价：英镑 9.612， 瑞士法郎 7.844， 澳元 5.237， 加元 5.92， 新西兰元 4.888， 欧元 8.563， 每百日元对港元 7.28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1.178。 港金报1384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7美元，卖出1483.18美元。港汇指数107.4，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旺角道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咁现时车辆沿旺角道东行系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可以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可以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咁较早前中环耀星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耀星街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咁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就排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观塘入口方面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咁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培正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落太子道西同埋塘尾道嘅支路都分别挤塞，龙尾而家排到去长沙环境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多车，龙尾排到嘉陵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弥敦道去深水埗，跟住亚皆老街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尖沙咀柯士甸道。

我頭先講彈到睇到第一則咧，就應該係《華爾街日報》嚟，應該係。咁佢就話咧，就香港嘅呢個動亂暴亂就繼續持續，咁咧就警方咧就發射咗實彈。咁啊，與此同時咧，北京咧就慶祝緊呢個70周年嘅國慶。咁咧就即係直接將兩樣嘢連喺一齊嘅，咁但係佢冇演繹啦嚇，咁但係你可以諗得到啦，即係意思話咧就係到底香港發生咁嘅事，但係北京咧就做一個好大型嘅慶祝，咁到底香港係咪真係贈慶咧，或者香港發生嘅事係咪對呢個即係國家慶祝呢個70周年國慶嘅時候係一個另一個嘅層面，你明啊？係反映咗香港呢個情況或者實況咧咁。咁啊，如果你總結一下咧，其實就即係尋日發表個聲明啦，即係嘅外國嘅政府或者係媒體都好多，包括咗英國嘅外相藍濤文咧就發表聲明啦嚇，咁啊回應咗香港嘅示威活動。咁另外咧就美國商務部長啦，咁同埋亦都頭先講到咧有好幾家嘅外國媒體咧都出咗聲嘅。咁啊，黃先生，咁你自己覺得，尋日你自己點樣睇發生咗咁多事，或者係喺香港喺國際媒體裏邊咧，係咪都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受關注點咧？已經係。 系啊，即系头先你讲嘅，唔单止系《华尔街日报》，你讲咗其中一个啦，咁啊，包括《纽约时报》啊、CNN 啊、Bloomberg 啊、都《卫报》啊等等，都系不约而同地唔多唔少系将嗰个香港呢个开枪事件同埋呢个这个国庆系拉上关系嚟讲嘅吓，咁呢个当然系就似乎系一个咁嘅有不同嘅外媒都似乎选择咗咁嘅 angle 去解读呢件事啦吓。 嗯，系啊，咁我咧就大家如果兴趣倾下关于呢个现象咧吓，或者到底睇咗寻日咧，即系一边就喺北京我哋庆祝紧呢个国庆啦，另一边咧香港发生咗咁嘅事咧，到底你自己有咩观察咧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你同我哋分享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咗谭耀宗咧，就全国人大常委，同我哋咧就讲下咧，就系啱啱好寻日发生咗嘅事嘅。谭耀宗， 系你好，阿景祥，阿袁生，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啱啱听讲紧咧，阿谭耀宗，你应该寻日系喺北京噶，系咪应该仲？ 系啊，我咧就29号上去，咁啊参加咗有总共有4个活动啦。 嗯， 包括有晚一个文艺嘅晚会啦，29号晚啦，30号晚有国宴啦，有寻日朝咧就系阅兵啦，晚黑咧有个喺广场嘅联欢晚会啦，咁因为今年系70呢个周年国庆啦，咁就佢逢五逢十咧喺北京个庆祝活动咧都系比较大规模啲，咁呢次当然亦都系啦，咁我估计亦都。想藉住嗰個國慶嘅慶祝活動，咁又去推動一個即係話鼓勵14亿中國人，大家要繼續努力奮進去咧為國家個發展、為國家未來去嚟作貢獻，咁即係佢成個主題就係咁嘅。咁佢亦都咧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又對於過去。嘅歷史啊，過去發生咗事情啊，或者過去一直對國家好多貢獻嘅人啊，咁佢都有啲表揚啊，都會有回顧啊咁樣，咁成個氣氛我覺得就好好啦。 係，譚耀宗啊，但我想問下你啦。谭耀宗，我想问下你咧，你譬如但你头先讲咧，即系好一连串嘅喺北京嘅庆祝活动啦，但系你自己譬如你香港上去嘅，你会唔会喺中间一路都不断地睇紧手机啊？了解住香港嘅情況咁樣咧， 咁就不似話不斷嘅，咁間中又睇下咁樣，咁我哋都有留意住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喺呢個國慶慶祝活動裏面，習近平主席嘅講話，其實佢都好關心香港嘅，你見嗰晚喺國宴嗰個講話咧，亦都有一段咧係講關於香港嘅，佢講咧中央會繼續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咁亦都咧話明咧就中央咧係會繼續支持香港，亦都咧係希望咧愛國愛港嘅同胞咧能夠大家一齊努力，咁亦都最後一句説話就相信。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咁去鼓励我哋咯。 咁、你上到去北京，即系譬如除咗习主席嘅公开讲话之外，有冇即系你所接触嘅人啊，会唔会话真系因为香港呢件事，所以对呢个国庆即系都唔多唔少都觉得系心理上受到影响？ 有冇啲陰影咁樣啊？ 咁樣嘅就即係嗱，當然啦，香港即係喺內地有啲官員啊，我認識佢哋啊，或者咩咁，佢哋都關心香港嘅，有時都會問下啊點啊，香港點啊咁樣啊，你哋辛苦啦咁樣啊，咁嗰個態度都係好，即係係一種好關心嘅出發咁樣嘅嚇，咁就咁我有時解釋下俾佢聽咁樣啊講下，咁當然香港又發生咗成超過三個月啦。啊，咁香港而家嘅新聞咧，亦成為國際新聞添啊！其他啲國家嗰啲新聞都冇我哋咁犀利啊！我哋一個地區啊，個新聞可以個影響力咁大，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由於中國嘅關係啦。因為中國今天即係第二大經濟體喺個國際舞台裏面都係舉足輕重啊！咁變咗香港同樣咧，都會喺呢方面嘅嘢。是有个关系啦，个牵连嘅关系， 即系受到关注啦。但系呢个关注似乎就系、是，即系而家睇咧就负面啲啦吓。即系因为我哋都睇到好多咧，即系寻日好多譬如话英国外相啊，我哋讲紧譬如话美国啲官员啊，或者系国际啲媒体咧，似乎讲到嘅时候，香港呢度咧都系即系比较负面噶吓，即系觉得香港系即系我谂都几混乱啦，或者系一直都冇办法去解决到而家嗰个问题啦。咁喺你陈伟忠喺你自己嚟讲咧，你喺上面。譬如话喺北京咁样睇翻咧，其实咁多呢啲咁样嘅外国媒体咁样报道法咧，你自己觉得对香港即系长远嗰个地位啊，或者观感等等咧，喺北京啲官员嘅眼中，或者系喺北京上面咧，即系一般啊，佢哋会点睇香港而家个咧？嗱，即系你啱讲嘅习主席啦，但系习主席嗰个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嘛，但系实际啲嘅，即系真系会分析翻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哋觉得香港而家系点样嘅咧？你北京里边得到嗰、那个， 你其实咧，你睇呢样嘢咧，你唔使估嘅。你譬如今日新华社嗰篇报道佢有个评论员嘅文章，咁你充分睇到中央呢、這个代表中央嘅谂法睇法。咁中央一定唔系去以嗰个外国媒体嚟做个准则噶嘛，系嘛？外国媒体佢哋会留意外交部嗰啲即系人啦、或者系各国嘅驻国中国驻各国嘅大使，佢哋会有一个掌握，会同翻当地国家去解释去讲吓咁当然咧，我哋希望媒体咧系一个比较公正嘅报道因为呢样点好重要嘛。你媒体嚟讲，你就将嗰个整个事情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太多好偏颇或者系故意去攞嚟做个藉口嚟攻击中国同埋香港，我呢个就都唔应该嘅，系嘛？咁就不过点样都好啦，我哋就希望香港虽然寻日又发生咗咁多事，我哋谂大家都系希望尽快平静落嚟，平息落嚟即系呢啲搞暴力嚟讲咧，系唔得到支持嘅大家都唔认同嘅 咁有時之前習主席好似都有講過下，有即係三條紅線就即係只香港唔可以影響到國家嗰、那個一個國家安全個問題啦。咁你覺得你個研判係即係而家國家係中央係覺得香港嗰、那個會唔會係觸碰咗，即係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內地嗰個國家安全嗰樣嘢咧？ 对唔住，你再讲多次 即系曾经想问翻请教翻，即系嗰阵时候，习主席讲过话，即系有三条红线啦，即系底线啦，就话即系其中一条就话香港嘅情况主要就唔可以影响翻国家嘅安全咁样啦你觉得而家即系上边嘅即系中央嘅研判喺你即系北京之旅会唔会你都觉得系开始已经系香港嘅社会呢个嘅安宁嘅问题已经影响到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定系其实都仍然系香港？本身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 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中央其实都很掌握，你看他每次那些评论员的文章都讲得很清楚的。我自己就觉得呢，就这个事情呢，其实对内地来讲呢都产生了反响的。这个反响呢，就很多人就觉得喂，有没有搞错就去一国两制你不可以去对国旗国徽这些污辱笑毁这些东西。 呢、這個係絕對唔容許，香港法例都唔容許㗎啦，係咪？咁、另外咧嚟講咧就啊，對於如果你話搞港獨啊呢啲咁嘅啊，呢、這個就係梗係觸碰到嗰個一國兩制嘅底線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即係中央嚟講就希望喂唔好搞暴力，唔好搞暴亂嚇，呢、這個咧係令到市民受苦。啊！社會啊受到衝擊，受到經濟受到損失，咁、所以呢點嚟講，我覺得都係好清晰嘅嚇。 係啊，譚建忠啊，而家有一個講法咧，話你翻嚟之後咧，就會同一啲即係可能你嘅黨友或者係即係建制派咧，就係、是、想推動一個咧係禁即係反蒙面法啊，即係呢個法例咧，想開始即係要推動啊咁樣。咁而家係咪有啲咁嘅工作做緊啊？而家？ 我有啲同事咧，因为好多同事听到好多地区啲意见，好多市民意见就话：喂，有冇搞错啊？你蒙住面咁唔得喎，你有个责任嚟嘛？亦都觉得咧，佢蒙住面咧，佢以为冇咗个法律责任，你捉我唔到，检控我唔到咁。咁我哋觉得系有问题嘅。咁如果能够咧，即系能够处理得到禁呢个蒙面嘅话咧，咁呢个可能对于嗰、那个平息嘅暴乱应该有所帮助。咁就。所以我哋有啲同事啊，佢哋都提出嚟啊，咁就即係希望政府考慮啦。咁當然最後都係政府睇下點樣做，做唔做咁咯。 就係、是、會唔會係有啲實際啲嘅行動去推動嘅？即係或者你因為之前咧講緊呢個反蒙面法咧，就係有幾個方法，咁一個就係緊急法啦，一個就正常立法啦，咁係咧，即係點做啊？個過程或者係。有冇一個計劃？ 其實可能又無非係兩個辦法啫，一個就係通過。緊急情況底下有一個嘅立法啦，另外一個咧就拎去立法會嗰度好似平時咁樣立法啦，咁就呢、這個就留翻政府去考慮啦。不過你問我咧，我聽講係我有啲同事或者我認識嘅朋友，佢哋個個都對於即係政府為要做呢樣嘢啊，都提咗好多意見嘅。 咁想請教，有個講法就係話，譬如而家佢有啲遊行咁樣都即係都冇獲。得嗰個所謂不反退通知書都好多人都仍然係出去遊行噶啦，即係話就算立咗呢、這個用個比喻嚟講啦，咁就算立咗呢個蒙面法，有個講法係話喂，咁佢唔聽，即係啲人都都係唔聽，都係繼續蒙面。咁究竟即係嗰個立咗蒙面法係咪就能夠解決到即係頭先你所指就即係個蒙面就帶嚟所引起嘅？一啲咁嘅情況咧， 係咧，即係失效幾大咧？ 係咁第一對唔住，我都趕時間，我講埋呢兩句嚇，即係不管點樣都好啦。咁因為有好多意見都認為需要做呢樣嘢，對希望做呢樣嘢有幫助啦，好嘛咁對唔住啦，我就講到呢度嚇。 好啊，唔該曬先。咁我啱同我哋傾嘅就係譚耀宗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啦。咁佢啱頭先講到咧，佢就由29號咧上咗北京嚇，咁一路咧去到11號咧就北京一路去慶祝啦嚇。咁但係咧同時間咧香港又發生咗咧，即係差唔多係近期嚟講咧都好激烈嘅一次個街頭嘅一啲好多嘅暴亂啊、衝突啊等等啦。咁啊仲有發生咗咧，就警察咧先後開咗6槍嘅實彈嘅咁樣。咁啊啲國際媒體嘅關注咧都係其中我哋想問佢同佢傾噶啦嚇。咁黃元生你自己都喺一啲外國嘅機構都做過。据你所知，其实今次香港一路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其实在国际社会中间，其实现在对香港的评估或者观感会是怎样看法的？你其实有没有一个即係 我諗而家有啲開始都有啲你話外資嘅投行啊，啲研究部都會開始有啲研究出嚟，都睇到一啲譬如資金流嗰啲咁嘅研究啦嚇，就話會唔會開始究竟去預估一下近呢幾個月特別喺香港流出。嘅資金特別流到新加坡，因為大家比較關心即係香港嗰、那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嚇，咁會唔會因此而更加多人咧？就算佢本身係嘛嗰個基金經理覺得冇乜嘢，但係佢個客覺得有嘢，咁佢個都會要求個基金經理喺第二度再攞個註冊，就有一個即係後備嘅 office。咁呢啲其實都睇嚟咧嚇，都有。因為你嗰啲外地嘅客 啊，個基金經理係本地人啫。咁但係佢啲客如果係外地資金，佢個客係睇翻 CNN 係睇翻啲外媒嘅話，咁佢一定係受咗啲外國傳媒係嘛，即係點樣去形容香港，而因此係擔心，咁會要求翻啊佢。如果你係基金經理嘅，就會即係要求翻你基金經理會唔會都有個所謂後備計劃、後備方案啊？就特別喺新加坡啊，或者其他地方咁，所以因此你睇到都有不少嘅開始要留意翻究竟因此而搬家嘅資金係有幾多啦嚇？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關注嘅。 係嗱，呢件事咧，其實都而家持續咗都一段相當長時間啦。咁對香港嚟講，即係以往咧，雖然都有陣時會有啲咁樣嘅即係社會所謂即係不安穩啊，或者係即係騷亂嘅事件，但係就好少話即係延續到咁長嘅。咁啊，依個一路咁嘅時間落去咧，咁其實對香港我諗慢慢個影響就開始浮現啦。 因為佢哋嗰啲外國嘅資金都係有個即係法例上，佢哋都有個要求係要有啲所謂 business backup plan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即係話，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地方擺啲錢喺嗰度，而係會令到你有啲 disruption 嘅，有 business disruption 係嘛？即係你嗰個生意係受到阻撓嘅話，佢哋要求有一個額外嘅保障嘅計劃啦。咁呢啲我諗都係佢哋自己喺佢哋當地都有佢一定嘅法例上嘅要求。 但有冇話要觀察幾耐？通常係。先至係即係要做一個決定啊咁樣。 咁啊冇，即係但係個客你知啦，即係個客都係可能係管緊啲客嘅錢，你明唔明？即係佢可能係一個大型嘅老師嘅退休基金，佢都係打份工啊嘛，咁佢都係睇嗰啲報紙，咁佢就會打俾香港，即係其中分咗啲錢俾一個香港基金經理啦。假設咁樣，佢都會話：喂，我都係打份工嘅啫。咁你咁會唔會你話俾我聽啊？你有啲咩後備方案？咁我哋都好交差啊。即係如果你從外國。嘅一個譬如係老師基金嘅，或者點樣，咁佢哋都係要交差咯嚇。咁所以我諗係因此外媒嗰個報導對香港嗰啲即係資金嘅流向啊，擺唔擺喺度，我諗有一定幾大嘅影響。 其實應該有影響啊，即、就、係、是、你知喺外資裏邊咧，或者喺外國機構裏邊咧，一路都講緊咧，就香港呢一場嘅運動咧，其實都影響緊好多方面啦。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尋日發生咗嘅好多事嘅，咁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 官間業委話。北韓發射兩枚飛行物，其中一枚可能落在島根縣附近的日本專屬經濟區內。他又說北韓這樣做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向平壤提出嚴正抗議。天氣概況，覆蓋華南的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帶來晴朗的天氣。強烈熱帶風暴米娜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下午4時米娜集結在濟州以西大約9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8公里，移向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有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慢线，今日有坏车阻路先啱嘅。咁就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世界花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狮隧嘅管道入面。咁狮隧去沙田方向咧，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去九龙塘罗福道。另外，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笔架山花园。今仔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咗狮隧，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住罗福道同埋龙翔道近笔架山花园。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深井交汇处嘅快线都系有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长青公路近金。触角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龙尾长青公路近金触角。另外提翻大家咧，喺旺角道因为有交通灯紧急维修，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咧，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能够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噶，咁影响到旺角道弥敦道交界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 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今日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咧，交通仍然都系繁忙，车龙排到接近金钟道。今日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林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去太子道西同埋塘尾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长沙环境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段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咁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山谷道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义道。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通识是什么？通识是个好东西啊！ 高等教育就不是只是获取知识，是你怎样应用那些知识。 潘代拉的盒，打开了盒之后呢，所有不好的东西全部出来。 独立在这个四九年之前不是一个坏名词，是一个革命词。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天赐、马恩赐、马鼎盛、林佩里、岑日飞、邓达志，还有来自各方的专才，晚晚同你讲东讲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係尋日咧就好多各個地方咧，好多處咧都發生咗好多嘅衝突啊，好多嘅示威啊，同埋咧就包括咗警方咧亦都係開咗實彈槍嘅，咁咧就發生咗事啦。咁到底你點睇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喺電話機旁邊啊接通咗阿阮女士啦。咁我哋先同阿阮女士傾下先。係啊，阮女士， 係你好啊， 係你好，係啊，請講啊。 但系啊咁讲，其实我头先打电话上嚟咧，系话回应阿谭耀宗讲嗰番说话噶、哦。 嗯嗯嗯，系。 咁咧，我头先听佢咁讲咧，其实咧佢即系佢有能力咧同中央咧讲说话，但系咧佢咧就冇诚意去解决香港嘅问题。讲完一大轮游花园，如果系咁、哦，我希望佢哋呢啲人同不如同国家领导人讲啦。 点解冇诚意咧？点解你觉得佢？ 喂，香港依家搞到乱糟糟咁样，佢。即係其實個原因個 root cause 係乜嘢？佢冇理由唔知咯。我覺得，如果佢真係有能力同上面啲人講，不如講我哋香港不如變翻一國一制，唔好俾我哋小市民覺得我哋係有 自己即係港人治港呢個權利嘅。如果係咁咧，大家咁大家咪安安心心咪搞，唔好搞咁多事咯。 嗯，變翻一國一制。 係咯，唔係一國一制啊！你唔好再扮曬嘢話一國兩制啦。 嗯， 係。呢個就係我嘅諗法。係 好啊。 我仲可唔可以講少少荃灣槍擊案啊？ 啊，好啊，快啲、啊。 好，咁咧，如果咧，嗰、那個係啦。平時咧，我哋喺鏡頭見到咧，嗰啲差人咧，搏嗰啲示威者咧，就搏到頭破血流嘅。咁咧，嗰啲咧就最低無力。但係咧，嗰、那個學生咧揸住啲鐵通咧，走去撩嗰個差人咧，就係、是、嚴重嘅危害佢嘅人身安全。咁你話公唔公平啊？ 嗯，係好啊， okay, 就講完啦。 唔該曬你啊，阮女士。咁咧就阮女士啱讲咗关于呢个荃湾嘅示威者啦，咁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请咗啲法律界人士啊等等咧，就同我哋讲咗咧，就到底今次件事咧系到底应该前因后果点咧，或者应该点样分析？或者而家咧，因为警队咧就今日个下午开嘅记者会咧，一直都系基本上咧都系集中咧要解释翻成件事啦。咁好啦，咁我哋咧就到呢个时间咧，就想咧就倾下咧关于寻日咧，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嘅即系大型嘅即系示威嘅游行咧，继续即系有。發生咗咁，雖然政府咧就有好多嘅依啲咁樣嘅申請咧，都拒絕發出呢、這個即係話批准嘅不反對通知書啦。咁但係繼續係有依啲咁樣嘅行動發生咗嘅。咁其中一位咧就係參與又組織到嘅咧，就係阿李卓仁啦。咁我哋就而家接通個電話同佢傾下嘅。咁啊，李卓仁。 系，警 长 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啱讲紧咧，寻日你都即系组织咗一场呢、這个咩话系嘛，即系街头嘅一个运动喎。你可唔可以讲下寻日你哋嗰度嗰边个情况系点啊？ 啊，琴日咧就我哋一点钟就喺铜锣湾公乐东角局啦。咁大家知道个背景，其实就系因为咧系政府就警方嗰方面咧就 ban 咗即系民阵嗰个游行。咁我哋觉得你 ban 咗人哋游行，咁你变成嗰啲。整個表達的權利呢是完全剝奪，咁大家都記得我哋即係其實十一號出嚟遊行亦都唔係第一次嚇，咁嗰日我哋係認為係一個國殤日，可以唔出嚟表達，咁所以呢我哋就幾個人啦，即係我啊 Figo 即係陳浩桓啊何俊仁同埋啊長毛呢，就決定話即係我哋一定要係行使翻我哋嘅權利，嗰日係照樣行出嚟去表達，而係承接條路線咧，就完全同本來民陣申請條路線一樣嘅。咁我哋所以就一點鐘喺東角道嗰度係出發啦。咁亦都係其實一路有個討論，就係到底香港人有咩表達渠道咧？係咪即係要遍地開花啊？咁周圍去而唔可以集中喺香港島一個係合法遊行，因為你唔俾我哋一個全部人好似100万遊行嗰啲。我而家都係盡量去禁止，同埋即係整到成個香港好似大炎咁樣，俾人出嚟遊行咧，我哋係一定要係公民抗命，所以我哋就照樣係組織咗以個人身份係出嚟遊行，咁然後就大家想同我哋一齊行嘅咧，就係嗰日係一點鐘係到我度，咁我哋亦都係去到，亦都一路最後一路完成曬成個路線，一路去到遮打道行珠路區嗰邊。 系啊，李卓仁啦，虽然你即系寻日组织咗就喺铜锣湾嗰边啦，咁喺一啲即系网站啊，或者嗰啲即系社交媒体呢度传紧咧，就话原本咧就好多时咧就系寻日上街咧，希望尽量集中就喺港岛嘅，但系结果其实都冇发生到啦，因为大家知道咧各个区都发生咗问题噶，包括荃湾啊、旺角啊、黄大仙啊咁样噶吓，咁你哋个呼吁嗰度咧，其实喺铜锣湾嗰度做咧，其实个人数啊，同埋即系而家系冇嗰个发出嗰个不反对通知书咧，其实都系一种违法之下咁样去游行噶，其实 系啊，嗰、那个当然我哋系即系根据香港法例啊，呢个系一个未经批准嘅集会，但同时我哋觉得根据宪法，我哋基本法，我哋系有权。是遊行啦，同埋國際嘅人權公約又好，即係人權法又好，全部我哋係有權利，所以警方係不合理地使用咗佢權利咧，係去去打壓我哋嘅遊行啦。咁頭先你講咧就話即係港島區同埋即係好多六區嗰個有唔同嘅呼籲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如果你有合法遊行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諗下，喂，合法遊行就不如去翻100万咁就我哋全部人去港島區，但我哋又攞唔到個合法遊行啊嘛。咁好啦，如果攞唔到合法遊行，咁即係啲網民就話，不如遍地開花啦咁樣。咁所以最後聽日 啊嗰日咧就係六個區，咁然後我哋就喺銅鑼灣區，咁我哋都係照翻原本嘅路線。但係大家要諗知明白，即係要大家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如果大家係想和你飛嘅遊行嘅話咧，你如果俾到個合法嘅途徑人嚟大家表達嘅話咧，咁即係我諗香港人潮起得順啲，一連合法途徑表達你都剝奪咧，咁大家真係非常之憤怒，咁然後大家就即係遍地開花咯嚇。 咁但係李瑞蘭啊，你講話和你飛啊，但係咧，即係香港嘅實情都即係就係咁啊，即係即使係政府批出或者警方批出咗嗰個不反對通知書，但係往往咧就遊行到尾段啊，或者係等等之後咧就出問題㗎啦。咁呢個即係無論係民陣嘅時候組織嘅係咁啦，咁或者你今次裏面咧就可能喺銅鑼灣即係事後會唔會有啲其他發生咧？你可能都未必控制到嘅。咁啊，站在呢、這個即係遊行嘅管理啊，或者等等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尋日個氣氛好緊張嘅，即係尋日大家都知道覺得好似話哇十月一號咧即係打到嚟啦，大家都知道可能哇好多嘢發生啦咁。咁你哋作為一個組織者或者你頭先講咧，希望能夠都實踐翻香港人嗰個自由、那個權利嘅時候之餘，亦都有冇谂过咧，即系用和理非嘅方法，其实系咪真系可以保证到咧，成个过程或者之后咧，都系冇乜即系冲突发生，或者冇乜大嘅事发生咧？咁你作为组织者里边，你点样面对呢个选择咧？其实， 就首先就算冇游行，系咪代表住香港整咧？ 绝 对唔系嘅，即系你冇游行又好，有游行又好，吓你如果唔去解决政治去解决个问题嘅话咧，始终都系会继续有呢、这个。衝突喺度，咁但係倒翻轉啊，我大家要睇下一路以嚟民進嘅和理非嘅遊行裏面咧，整個遊行本身係好順暢，同埋係冇事發生嘅。咁當然你會話，咁完咗之後，咁但係完咗之後就遊行完咗之後，大家都係各自都有佢哋自由選擇佢哋自己嘅行動嘅模式。咁但係肯定嚟講咧，係。整個遊行的過程裏面呢是一個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遊行，這個肯定。所以如果你連這個途徑都不給人家，其實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所謂預防到衝突呢？也都不是。其實你有了這個宣泄的途徑呢，就可能令到衝突就可以減少一些。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就政府現在用的方法呢，就是是最惡劣最惡劣最恐怖的方法，就是首先就製造了恐怖先，你昨天還要開埋槍，然後你現在就是用暴力一路不斷的升級，就是他們是以暴制亂，用暴力來製造動亂，就不是去制止動亂，現在是越來越暴力，其實你最後令到香港的情況會更加慘。所以我們覺得就是其實應該是有個合給個渠道大家去宣示，反而是可以令到個情況冇咁惡劣，但係政府唔去選擇呢條路，亦都唔選擇用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警暴呢個可以和緩到個氣氛呢條路，而係不斷地去打壓、去鎮壓，甚至開槍咧，呢個係一個最低劣同埋最恐怖，亦都係最即係令人痛心用一個。即系开枪个方法去解决， 系 解 决 唔到，亦都 会 令到 个 情况更加恶劣嘅。 系啊，但系李卓人啊，但系咧，你系即系话一路讲紧用和理非，或者话咧就民阵，即系一路都系即系组织个游行啊，过程系都冇嘢嘅。咁但系咧，我哋都见到咧，真系个街头冲突咧，嗰个暴力程度系即系越嚟越严重噶。尤其是系我哋睇翻其中，譬如话用纵火嘅方法先啊，即系放火嗰啲咁，其实而家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嘅。咁好啦，你作为即系参与咗社运咁多年，或者咧好多时你都会企喺前边咧，再重新呼吁啊，做啲组织。咁你做嘅呼吁里边，你会唔会其中一个都希望，即系而家前线或者勇武嗰啲，系能够真系冷静啲，唔好再用咁嘅方法。会唔会做得啲咁嘅呼吁咧？如果从你从一个和理非嘅角度去考虑， 嗱，今日我记得我喺街嗰度有个市民埋嚟同我倾偈，佢用咗三个字， 系， 但系我谂呢三个字咧，就系对翻勇武派咧，佢哋系未必接受。但我又好同意佢嗰三個字，大家好痛心，就係佢話嗰三個字咧係唔值得。 嗯， 即係而家最慘就係送頭送送心口又被捕咁大風，但係即係我要倒翻轉諗一樣嘢，所以我哋唔希望係即係繼續將個暴力嘅升級，亦都係要諗 諗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哋會去到個地步，覺得自己犧牲都在所，唔計，都係要繼續去抗爭咧？點解個社會會啲年輕一代或者好多抗爭者係要去到嗰個位咧？咁我哋覺得唔值得，但佢哋覺得唔值得，佢哋覺得在。即係已經係差不多，大家知道有啲已經係視死如歸咁嘅態度。咁我哋真係覺得係我好唔想見到啊！我亦都好痛心咁發現。但係就要問翻轉頭，點解會出現咁情況呢？即係如果你要數翻過去百幾日所發生嘅嘢咧，每一次個憤怒不斷係升級咧，都係即係政府林鄭警方做嗰啲係好恐怖嘅嘢。是令到個憤怒係不斷升級，唔可以降温。咁而家係咪就係今次仲尋日更加恐怖啦嚇？即係開埋槍啦，落埋實彈啦。咁你咪仲繼續令到嗰個火仲繼續燒，大家仲繼續覺得要繼續犧牲，係去捧呢個政府，係講得唔好聽啲啊！我真係好唔想用個字就死過咧。咁我真係好唔想，亦都喺度呼籲大家真係要用翻。一個唔好受傷、唔好被捕嘅方式，而係一個係我哋一路都堅持，當然和平或者係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係有時我係理解點解佢哋要去到嗰個位咧，就因為覺得乜嘢嘢都冇出路。咁我哋俾翻啲出路人哋得唔得咧？你冇出路俾人哋，政府唔俾出路嚇，連和理非你又唔俾出路嚇，你擁抱你又唔俾出路，咁最後大家越呢個裂咧就越嚟越緊。而最後咧，係即係我覺得係香港社會付出嘅代價會越嚟越大，但係最後我哋唔係去預知用武嗰啲，你唔好用武，而係倒翻轉，有啲咩實際嘢可以說服到佢哋唔需要用武咧？政府會做啲嘢咧，但又見唔到喎。就一方一面對話，一面就打，繼續。咁你有啲嘢做翻俾人哋覺得啊，我而家真係有誠意去和緩嘅矛盾先得㗎。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李卓人啊。咁啊，李卓仁就係工黨嘅副主席啦。咁佢提到咧就係和理非咧，到底可唔可以真係做啲呼籲咧？咁啊，咁大家都希望咧，即係而家咁樣嘅暴力升級咧，能夠有一個即係終結嘅時候啦。咁我哋個時間咧就仲有啲，我哋不如咧聽下啲聽眾咧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嘅。咁咧就係蘇太打通咗嘅，蘇太。 系你好， 系你好啊，系你请讲啦。 系，我想讲翻咧，琴日咧警方开枪嗰度，我谂即系详情大家睇 live 啊，睇片大家都睇到晒。但我系非常非常之不满咧，就系寻晚11:45，阿卢伟聪仲系警务处长个嗬，终于出嚟啦。佢竟然咧仲喺度讲埋嗰啲咩合情合法合理，大佬啊，佢查都未查就话合情合法合理，又讲就即系睇到。即基本毫无根据地佢觉得自己嘅下属係好专业去判断呢现场电光火石什么什么嘥气啦，佢而家根本不断喺度纵容緊下属佢自己都知㗎，全香港人都知㗎。你睇下嗰个小朋友佢用乜嘢去真係画面睇到佢係有襲击警察，呢一个呢係冇得否认嘅。但係佢用乜嘢去襲击警察啦，佢用刀啊，用斧头啊，唔係呀嘛，用棍咋，戒刀都未系一把。那個警察是用槍啊，有沒有搞錯啊？同埋今日呢 ,PressCon 呢，我都好認同有個外籍記者呢，其實佢針對住721呢去問返警察嘅。但係鄧炳強呢又係講到一嚿嚿嘅，根本完完全全呢係冇人 accountable, 冇人 responsible, 係同呢兩三個月嘅警報。831到而家已經一個月啦，查到啲乜嘢 ,721 到而家已經一個月啦，做緊啲乜嘢。 第 二同埋我一定要講一樣嘢呢，就係成日話維護一國兩制嘥氣啦。你知唔知香港而家好多牛鬼蛇神啊，嗰啲咩吴秋北啊、谭慧珠啊，讲几多嘢都嘥气。呢啲人喺年青人嘅心目中咧，喺佢哋眼中系零噶，冇地位噶，唔好再邀请佢哋上嚟讲啦，做啲有建设性嘅嘢啦。 唔该晒你先啦，兄弟。好啊，咁啊，即系但系呢个自由风，我哋自由风咧，自由啦吓，即系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噶。我哋呢个平台咧就系好公平噶。咁啊，我哋都接通咗阿朱先生嘅，咁啊，听下朱先生点讲先啦，朱生。系，请讲。 就有个意见，就唔知大家会唔会认同，就系、是、话如果咁暴力又打落咁，即系又反送中呢件事开始咁多暴力事件出现，而如果呢班差人去冇去用翻相应嘅方法去对付翻呢班暴徒嘅话，咁香港会变成点样咧？ 咁系咪真系有佢哋？咁好多人话应该有得啲暴徒去咩？咁系咪有得佢哋去放火啊、烧地铁站啊咁样咧？破坏地铁站入边啲设施咧？咁同埋今日有好多人都话系嗰个荃湾嗰个十八岁嗰个 学生 咁去调翻转头嚟谂，如果佢唔去冲击嗰个警察，唔系追住个差人，嗰个防暴警去想袭击佢嘅话，咁会唔会有呢件事情发生咧？ 系呢、這个就我哋大家即系都系要假设啦，即系呢个就真系唔知，咁呢个要真系需要我谂花时间再调查啦。咁好啦，我哋都唔该晒先啦，朱生。咁又有朱生都表达咗个意见好清楚啦。咁我哋仲有啲时间咧，再听多一位啊，陈女士先。陈女士， 系你好啊。 系啊，你好。 我想表达下咧，就系话嗰个警察开枪嘅时候，嗰个人系蒙晒面嘅，根本佢唔知道系学生系咩年龄嘅，所以佢哋成日强调话。中生，同埋佢真系咧，把嗰个学生去揸住嗰支嘢，其实警察系根本睇唔到佢，可能系揸住啲乜嘢咯。 嗯，所以你意思系话唔可以即系 得一两秒时间，即系知道嗰个暴徒同扮啲嘢过嚟，但系其实睇唔清楚系扮啲咩过嚟，同埋佢如果系戴，我见到系戴埋猪嘴，前面有头盔。其实佢个装备已经系好劲噶啦，即系已经系暴徒种噶啦。我真系估唔到，原来除咗个晒啲嘢之后，系一个中五学生系咁够胆咯。我觉得 明白。 即系我如果真系中五学生咧，可以咁够胆，可以咁有装备去出嚟做咯。 明白。 其实如果咁有装备嘅话，其实佢知道自己嘅危险性喺边度咯。 系明白，唔该晒你啊，陈女士。 好 啊，我哋佢陈女士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啊，黄先生，我哋真系唔系好明白啊，即系而家点解会有咁多真系咁年轻嘅咧吓？即系讲紧系学生啊，高中生啫嘛。呢、这个其实都系谂令到好多香港人即系一来不解力，都令到都即系大家都好伤感啊。即系因为一个咁后生嘅学生仔即系中咗枪，始终都系个唔系好消息啦吓。咁、呢个系即系都几难解释喎，系咪咧？即系点解咁多系咁年轻嘅学生即系都会走咗出嚟咧吓？啊，即系呢个咁，即系大学咧，我哋就比较容易理解啲啦。一你自己去到大学，即系通常咁嗰个自由度啊大啲啦吓。咁、今次里面好多数字啊，或者好多嘅统计里边咧，都讲到咧，即系尤其是系开学之后啦吓。咁 即系被拘捕者中间里边咧，其实占嗰个比例咧，即系呢啲中学生啊，即系或者年纪比较轻咧，都占个比例都相当多噶。即系有个讲法咧，就系话有啲调查或者系讲到咧，就差唔多系有成四成左右噶。咁、而年龄层里边咧，都睇得到咧，即系。大概我谂15至到30度啦吓，呢一层咧差唔多系今次里边街头里边咧，即系啲抗争者里边咧系最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啊，到底系点解咁咧？尤其是头先讲到咧，点解真系咁多学生会走咗出嚟咧？咁我觉得呢个希望社工界啦，系嘛教育界啦，或者其他人士咧，即系如果对呢个现象咧，都可以做啲分析啦。咁啊，好啦，自由风我哋到呢个时间咧，又要休息一阵，我翻嚟咧系会再继续倾一倾咧，关于商场嗰方面嘅反应系点样？咁我先咧听一节嘅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城大校园媒体城市广播的片段显示，昨天在荃湾被警员用实弹枪击中的中五学生，中枪倒地后曾经多次大叫救命，警员未有即时检查他的伤势，大约3分钟后才查看，大约5分钟才听到有警员透过对讲机叫救护车。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近距离向心口开枪如同行刑，伤者没有死亡，形容是10万分之1那么幸运。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表示，昨天警员在荃湾开枪合法合理，强调开枪警员目睹同袍生命受威胁，亦有人袭击持枪警员，有可能抢枪，所以决定开枪制止。邓炳强又说，警方开枪指引要求警员开枪射向身体中央躯干部分，所以开枪击中胸口亦合乎指引，当时亦都没有时间向天开枪，强调 今次事件不代表为警员使用实弹开绿灯，而是符合一贯指引办事。另外，昨日警方除了发射6发实弹，亦一日内发射1400发催泪弹，以及合共约1320发橡胶弹、布袋弹和海绵弹。对于冲突现场再发现过期催泪弹，邓炳强说前线没有向他汇报有使用。本港八月零售总销货值按年急挫23%，创有纪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政府表示，经济欠佳和社会事件都有影响，预料零售销货短期持续低迷。有学者预计，考虑到基数效应，九月零售数据跌幅稍为收窄，但若果政府未能解决政治危机，零售数据会持续差，明年年初会出现裁员和倒闭潮。台湾宜兰县南方澳跨港大桥寻日断裂倒冧，至今确认最少5人死亡，仍有1人失踪，全部死者和失踪者都是外来渔民。官员说，受波及的渔船沉到海底，水压和潮汐等因素加上船身被渔网缠住，影响救援进度。三只被波及的渔船都是属于一名姓江的船主，他早上在海边一度情绪激动，希望加快搜救任务。交通部长林佳龙说，因水中涉及安全，任何贸然的拖行或吊起渔船都有风险。台湾传媒报道，大桥每四年全面检查一次，最近一次在2016年，当时发现大桥钢索生锈，桥面结构有损毁，怀疑没有及时处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日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慢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咁狮隧去沙田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都取消了。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但一带仍然挤塞。消散中的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嘉里货仓，咁受意外影响，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提醒翻大家，旺角道嘅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咁现时车辆沿旺角道东行系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系唔可以直行去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咁亦都唔可以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咁现时一带交通都仍然非常挤塞，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亚加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入口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挤塞。咁龙尾分别排到富慧阁同埋香岛道34号。喺九龙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落太子道西同埋塘尾道嘅支路分别都挤塞，龙尾排到长沙环境处。弥敦道去深水埗，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尖沙咀金巴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多车，龙尾排到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 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住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多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荃湾路去屯门近住环宇海湾挤塞，龙尾就排到丽景港铁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停车熄时先好打电话，唔做违法司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19》。 得奖者陈慧芬女士， 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年轻人，他们的能力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我透过我在多媒体和资讯科技的专长，帮助他们成为数码时代的一批新力军。他们都很有潜质，只是差了一个被大家看得见和听得见的机会。 暗处有光， 全赖有你。 香港人道年奖2019。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风回来了，我想谈一个题目，就是讲关于昨天就是一个假期嚟噶吓，就是呢个国庆的假期啦。咁但咧就多区咧发生咗好多嘅暴力示威啦。咁原本应该属于消费旺季嘅，即系十一黄金周啦，同埋一个香港人嘅假期里边咧，就反而出现咗咧好多大部分嘅商场咧都冇营业噶吓。咁根据呢个旅游旅议会嘅发表嘅数字咧，就话寻日咧就有只系得十个内地旅行团嚟香港嘅啫。咁而至于全香港咧，就有成差唔多系接近40个嘅商场咧话关闭噶。咁可能咧。就你去行街嘅时候，以为去个商场行下啦，唔好太远啦，咁就喺附近啦。咁但系个附近嗰个咧，可能原来就系闩咗门嘅一个其中一个商场。咁咧就刚刚好咧，我哋都有收到一啲嘅数字咧，就系讲关于统计处啊，对呢个零售业销售嘅一个数字。咁啊，黄先生，不如你演绎下呢个数字好嘛？好似听讲都好唔理想话。 系啊，呢个就系讲紧而家啱啱出嗰个数字就系、是。零售銷售數據今年八月份即係最新公布呢個數據咧，同往上一年嘅八月份嘅比較咧，係大跌超過兩成嘅嚇，即係大跌23%。咁呢個係當然係一個好大嘅跌幅啦，甚至一啲如果睇翻一啲分 item 嘅比較咧，即係特別係一啲珠寶首飾啊、鐘錶名貴呢啲咁嘅禮物，嗰、那個跌幅係接近即係五成嘅嚇，即係50% 喎嚇，即係接近。 好多人驚。 咁呢個係同上年比較，咁你可以想可想而知嗰、那個即係嗰個生意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我諗呢個即係會有一啲連鎖效應啦，定係對個租金啊、嗰、那個鋪價生意甚至員工啊，即係你大跌五成，我諗你嗰啲頭先講呢啲咁嘅珠寶首飾係一啲即係一啲係旺區啊嘛。咁旺區嗰啲鋪，坦白講都係天價鋪嚟㗎啦。咁即係我諗呢啲係咁嘅情況，我諗都個漣漪效應都。会慢慢浮现，因此我哋上次都有提到话，即系嗰个第三季啊，后屘即系财政司而家都有出到嚟讲啦吓，即系嗰个都基本上，我谂睇埋九月数据都唔使点睇噶啦吓，即系七八九月都系 唔方好啦， 正式嘅话咧，咁就我谂香港应该都会即系。 在技術上面正式即陷入一個衰退的情況。 咁我諗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話即係尋日咧就一個假期啦，咁但係有40個商場啊關閉咗。咁剛才黃先生提到嘅咧就好多零售數字啊，或者成個整體經濟嘅表現咁差咧，其實對香港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大嘅警號嚟嘅。咁大家對於啲現象咧有冇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同接通咗崔定邦咧，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咧，就同我哋講下咧，就到底喺呢個黃金週期間呢啲旅客訪港嘅情況點樣，同埋呢個零售業嘅。咁啊，崔定邦， 大家好啊，晚上好。 係你好啊。咁我啱啱聽傾緊咧，就係即係今次裏邊咧，就而家黃金週就已經即係開始咗啦。咁啊，聽講話嗰啲嚟香港嘅團嗰啲咧，就即係個表現情況差咗好多啊嘛。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我夠膽講啦，其實咧，我哋而家咧整個入境旅遊啦，就其實我哋面臨緊災難啦咁樣。咁咧，我舉一個例子啦，好似其實尋日啦，10月1日啦，咁咧我哋就有13個咧，據我所知，大約應該得13個旅行團啦，就喺香港嘅咁樣。咁咧，我 以往係幾多到啊？以往 就係我哋咧，其實咧，我講於一個平均數字啦。咁我哋大約咧，舊年啦，我哋平均每一日啦。咁呢要維持到我哋行業嗰個正常運作啊咁樣啦，我哋平均每日係有180個旅行團喺香港嘅，係咁而家就只不過係得返正常嘅大約呢7%啊咁樣。咁呢個情況呢就是、我再用一個數字啦，咁呢早上個星期五啦，咁呢政府都公布咗一啲去幫助我哋業界從業員啦一啲方案啦咁樣。咁我哋講緊導遊嘅人數都有6000位啊，咁樣，咁咧，所以6000位就對，即係尋日個旅行團數目就大約13個團啦。咁呢個情況就梗係好惡劣啦，我哋係。 我諗13個團真係好低喎，即係你話按照你講個，如果係平時正常180個，依、這個係咪算係一路即係個有記錄或者個歷史上都好低，或者甚至係咪一個記錄嚟咧？呢個？ 我諗都算係一個咧，即係記錄嚟㗎啦。即係我哋特別其實特別入境旅遊啦，我哋自從沙士之後啦，咁我哋就得到內地支持啦。咁我哋有自由行啦，咁我哋去到2010年，我哋亦都有咧深圳即係1000多行啦咁樣。咁咧我哋整體咧其實我哋嗰個旅客啦，其實的確係咧有一度一個持續嘅上升嘅咁樣。我哋除咗喺2015年咧，即係2015、2016年有一個下跌之後啦。咁今次嗰個咧，面對個困難的確好嚴峻咯，係。 可唔可以即係講下譬如過境嘅旅客跌多啲啊，定係非過境嘅旅客跌多啲啊，定係嗰啲即係嚟嗰啲做 conference 啊、business conventions 嗰啲跌多啲？有冇話邊一類係即係定係邊一類都跌得咁多咧？ 咁我夠膽，即係其實可以咁講啦。其實根本上各個環節，包括你係嚟旅遊啦，或者其實你根本上其實我哋亦都聽到好多一啲會議啦，亦都取消咗啦咁樣。咁我哋特別我哋睇到好似喺香港島嘅咁樣，傳統上好多一啲商務嘅客人啦，都會住喺港島，因為方便開會啊嘛咁樣。咁咧，但其實大家都睇到港島嘅酒店嗰、那個咧大家都睇到個價錢咧已經好低噶啦咁樣。呢、這個係反 而家幾低係咪即係由幾千蚊晚去到即係甚至幾百蚊晚都好似啲五星係咪都即係網上都揾到啲特價，好似都有啲咁嘅情況。 咁有啲 誇張 係一啲五星嘅酒店喺港島啊，講緊咧早好似尋晚啦咁樣，我哋都即係而家冇嘢好做啊嘛，咁得閒都就啲睇下啲格價網站啦。講緊可能700蚊、800蚊已經有一晚啦咁樣。咁呢個咧，呢、這個就係正正就反映個行業咧整體有幾困難咯，係。 咁但係你睇緊而家短時間之內，租會係繼續呢個情況喎，係咪咧？ 我諗我哋嗰個社會似尋日個情況啦，大家睇到咁混亂啦，咁樣亦都好多鋪頭咧，數以千計嘅商店啦，其實係開唔到門嘅咁樣。咁咧呢個咧，其實我哋好似香港發生嘅情況啦，其實喺外國啊、台灣啊或者內地啦，係即時已經睇到噶啦咁樣。咁呢個係咧，即係對旅遊業咧係一個 即係對客人嚟講係一個好負面、好負面嘅狀況咯，係。咁、所以我哋相信啦，如果我哋嗰、那個社會個混亂情況係持續落去嘅話咧，一日係咁樣嘅話咧。旅遊業都唔能夠可以咧，從唔好話復甦啊，叫重新整理好再上路都唔能夠咯，係。 可唔可以講一講嗱？即係如果睇數字嚟講咧，嗰、那個跌幅就係由七月開始啦，咁樣。咁當然最新嘅數字都即係未咁快公布。咁但係你個感覺係嗰個跌勢加劇啊，定係枕住枕住七月差啲，八月又差啲，九月又差啲，定係即係你覺得八九月係差得係有個即係比較大幅嘅顯著啲嘅下跌咧？ 我哋而家最新睇到咧，政府有公布到數嘅數字啦，包括咗零售啊，或者訪港客量啦，係去到八月嘅咁樣。咁、都下降緊，好似八月份啦，整體香港個訪港旅客啦，係下跌咗39%嘅，即係接近四成啦咁樣。咁咧呢個係一個好誇張咧嗰個跌幅啦。咁其實九月份咧，我相信都會咧即係有一個下跌嘅，其實係。咁特別好似其實而家係正正內地嘅黃金周啦，咁本來其實咧即係好似做旅遊啊、做零售嘅，咁我哋都特別好依賴咧，係到年尾嘅時候啊，或者特別好似十一即係國慶啊咁樣一啲大嘅假期啦咁樣，去咧即係我哋個即係去跑嗰條數啦咁樣，但咧我哋冇咗個黃金周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個情況咧，對於整個旅遊啊，以至零售其實係非常之大壓力咯。係、 如果旅遊業界即係從業員即係譬如而家導遊啊，或者揸嗰啲旅遊巴嘅，而家係咪情況都係非常之差下？ 我夠膽講，我哋所有咧嘅導遊啦，不管佢係咧帶內地團又好啦，又或者其實係咧即係國際旅客啦，以至咧因為旅行團就有巴士司機啦，我哋嗰啲旅遊巴士，特別係做團隊嘅巴士司機，同埋我哋入境一啲旅行社，其實旅行社入邊都有啲後勤嘅同事嘅咁樣，咁咧根本上全部咧都已經係咧，即係放緊無薪假咁咧，或者其實已經係咧，我尋日都就同你講，全部我哋已經根本上就嚟到咧冇假可以再俾同事去放噶啦，係。 所以會唔會有一批先係一啲即係實力比較弱嘅旅行社會先可能有面臨一個結業嘅危機 啊？其實咧做我哋咧已經係盡量咧，其實我覺得我哋自己旅遊業啦，特別旅行社嘅老闆啦，其實今次咧，我哋喺我哋有進步嘅，我哋都盡量咧去承擔我哋個社會責任啦，我哋都盡量咧，首先我哋自己咧自衣縮食啦，咁我哋又即係請同事放無薪假，同同事商量啦，我哋都將最後嗰個咧，即係如果真係要用到去裁員嘅話咧，嗱，你話個別嘅旅行社當然係有咧，即係啲好細規模咧，可能減少咗人手。咁咧，我哋都尽量将嗰个裁员咧，即系摆到去最后去做咯。呢个系 顶得几耐几耐咁啊！ 但我哋都其实唔顶得到太耐噶啦，因为其实讲紧任何一个做生意啊，咁咧即系你讲紧系已经系超过两个几月咧，系冇生意啦。咁仲可以，大家仲可以挨得到几耐？可想而知咯，系。 张你帮我，我想问一下咧，头先即系讲黄金周或者讲内地团啦，其实国际上喺其他国家嚟香港嗰个数字咧，其实。都系咪都有跌或者跌幅系咪会冇咁大啊？有阵时系同内地差唔多咧，咁嗰个数字系点样嘅？ 嗱，其实咧， 即系唔系内地有内地以外嘅团。 嗱，我总体咧，外地个客人咧个跌幅咧就略为咧，即系虽然细少少啦，但总体咧，根据咧即系旅发局较早前公布嘅数字啦，其实我哋八月份咧总体咧系下跌咗咧，即系四成嘅，即系30%啦，同埋今日都好似咧，即系有一个数字啦，咁咧讲紧就系寻日。嗰、那個內地人啦，就即係第一日假期啦，進入香港嗰個數字，內地客都跌咗60%+咯，係咁樣。 但係國際嗰啲咧，我想知道，譬如話非內地，即係唔係來自內地嘅嗰、那個部分跌咗幾多啊？ 嗰、那個都據我所知都好似跌咗有六成嘅，其實係。咁、所以即係根本上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總體都跌得好厲害㗎啦。 你覺得即係即係長遠，即係將來嘅事未必有我能夠有好清晰嘅能見度，但係即係你覺得未來即係嗰個旅遊業嗰、那個因為今次嘅事件之後，整體個長遠發展 有啲咩改變咧？會唔會即係話，譬如一般而家話內地可能對香港即係個印象都受到影響啊，因此係長遠都會受到影響，定係你其實我都唔會嘅，即係只要即係過去咗之後就即係一切如常。你覺得係點樣嘅情況咧？長遠嚟講？ 我其实大约两个礼拜前咧，我就曾经去内地啦，我都有同一啲内地嘅旅行社都有啲即系倾下偈啊咁样。咁咧，佢哋咧即系当然好清楚香港发生咗咩问题啦咁样。咁咧，其实内地而家流行有个讲法咧，佢哋关心内地嗰个猪肉价钱咧，就多过关心香港嗰个状况嘅系。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就可想而知啦。我哋未来咧，当然其实政府亦都承诺咗，亦都拍心口噶啦，就话一定会咧去重振我哋香港嗰个形象啦，同埋咧即系带动翻个旅游业发展啦咁样。但另一方面，其实客人对于香港一定会有另一个睇法咯，系因为我哋过去咧内地人啦。好欣赏我哋香港啦，就其实因为我哋有秩序啊，有法治啊呢、这个，咁咧，但好似我哋呢次今次嘅事件啦，我哋都将我哋自己嗰个金漆招牌咧打烂咗，其实系，咁呢一个咧，即系我谂冇人可以知道究竟未来咧，即系会系点样，但我自己个人嘅估计啦，相信我哋未来咧，即系重振旅游业嗰条路，或者我哋重振香港整体形象嗰条路，其实艰难嘅呢个系。 但旅游业界你自己而家有冇倾紧，譬如话短期或者长远有咩可以做咧？咁譬如沙士嗰阵时曾经出现过，譬如大家同航空公司啊、零售一齐合力，即系再推香港或者有啲优惠。你哋而家有冇呢个阶段有冇倾过任何嘢去救市啊？ 我哋有初步咁傾過嘅，但個前提咧，嗱，個背景咧係一定要香港咧嗰個秩序恢復翻， 先 係可以做到。因為你今日我哋咧，即係就算我哋推出，即係講白啲，我都即係有啲內地嗰兩隻都，就算你今時今日你貼錢請個旅客嚟香港玩，都冇人會嚟香港玩嘅。呢個係第一。咁第二，我哋的確係有咧，即係同當局啦，或者我哋同一啲旅行社之間啦，或者我哋同一啲主題景點啊，甚至交通工具咧，的確係有傾過咧，我哋諗點樣可以咧重新向咧我哋嘅客人去做個推廣啊，或者其實可能用一啲好優惠嘅價錢啊，去吸引咧即係我哋嘅客人嚟香港先，總之重新咧喺稍後嚟見識香港咯，係。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崔定邦。咁啊，崔定邦咧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啦。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話咧，最近旅遊業啊同埋零售咧都一路係下滑緊啊，而且個情況都好嚴重。咁到底你對呢個現象咧有冇意見咧？或者你可唔可以分享你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再傾。 香港紅十字會、香港電台合辦《香港人道年獎2019》。 得奖者陈慧芬女士， 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年青人，佢哋嘅能力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透过我喺多媒体同埋资讯科技嘅专长，帮助佢哋成为数码时代嘅一批新力军。佢哋都好有潜质，只系差咗一个被大家睇得见同听得见嘅机会。 暗处有光， 全赖有你。 香港人道年奖2019。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是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点，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 IAQ 好一点，健康好一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 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 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是，我想回应翻头先嗰个旅游业代表先啦。咁其实旅游业差可能系事实啦，但系其实我谂业界都应该检讨一下，点解而家一冇内地团，佢哋嘅生意就会跌得 咁嚴重呢？係咪因為佢哋一直都只係掛住做大陸人生意，有錢就快搵，咁就完全冇開拓過其他嘅旅客嘅生意嘅，即係而家已經我都再冇見到 promotion 係做歐美旅客嘅生意㗎啦，全部都係WeChat Pay 呢就會有幾多幾多折咁樣。 但关小姐，我依个俾少资料先啦，因为咧有阵时我哋都睇到嗰啲报道啊，或者佢啲公布啊，咁其实旅发局都有做嘅，即系喺外边嗰啲所谓叫做 promotion 啊，都有嘅。咁但系咧相比之下咧，就内地团咧当然就系占一个即系比较大啲嘅比例啦。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将所有鸡蛋摆晒喺一个篮度，嗰个篮一烂，你冇生意做系。是合理的，即是你会不会你的营商的策略又出了一点问题呢？万一如果不是香港示威，而是大陆真的有些什么事，我的人打贪打得很严重，那些人不再下来消费了，那其实一样的嘛，你自己一样都是没有生意做的，因为你从来都只是将个重心摆在大陆人那里，你都没有尝试去开拓下其他的生意的，即是譬如以前日本人都很喜欢来香港旅游去行山的，咁但係其實從來都冇一啲好特別嘅 promotion 去吸引呢啲鍾意香港嘅郊野公園嘅旅客嚟香港嗰度旅遊啊、消費啊咁。咁你一路都淨係 push 啲大陸人去廣東度買嘢，去沙田嗰度買藥房嗰啲素奶粉咁樣。咁你一路 多元化啲啦，係咪？即係你覺得要？ 係咁，係啊。 好啊。 咁另外咧，我就想講今日咧，我啱啱喺又一城翻嚟。咁其實我喺某一間鋪頭嗰度訂咗啲嘢啦，咁就今日約咗攞嘅，咁佢就同我講話10點之前嚟到都有得攞。咁我6點半去到嘅時候呢，佢已經拉閘啦。咁但係6點半嘅時候，相信大家都即係知道其實都仲未有咁多人聚集啦，因為通常放工時間先至有。咁其實係咪佢哋太過敏感呢？即係同埋遊一城嗰度，就算你而家睇住直播，其實啲人都冇乜做緊啲乜嘢啫，口號都冇乜聽到幾句嘅。咁如果你咁樣就要落閘，咁其實你係咪營造緊一個環境，就係話俾人哋聽，香港好亂嘅，你唔好嚟呢？咁但係淨係示威可以有示威嘅進行，你有你嘅購物，咁樣其實係咪都可以？即是不是一定两个是 mutually exclusive 是不可以共同进行的呢？这两样东西会不会是太早落闸，令到想购物想消费都做不到呢？ 明白。咁啊，关小姐讲紧咧，到底可唔可以两样并存咧？咁呢个就即系睇下环境点啦。咁我而家仲有一位咧，就系陈先生嘅，不如就听埋陈先生两点嘅发表意见先。陈先生， 喂，你好， 你好，喂，请你讲。 系啊，本身咧我就做饮食业嘅。咁啊，同行内嗰啲朋友都倾过偈啦。咁你 情况点啊？你哋 唉，唔好提真系。呢几个月都跌咗三四成。 喺边个区啊？你嗰度？ 好难讲。我喺旺角嘅。 哇，旺角呢个都算系真系重灾区，可以讲啊。 重灾区啊。好难搞，你冇办法啦。你而家即系话你示威归示威啦，咁。你唔好搞亂先得㗎，你睇下尋日嗰啲鋪頭俾人哋打爛曬玻璃又剩，我哋而家連閘都落埋啦，你又要撬開我哋個閘入去搞事，我而家都人心惶惶，我而家嗰班夥計人都唔知係咪要諗緊係咪要抄咁幾個，又或者係咪索性執鬼咗佢？ 陳生，你講句先，撬開咗係即係你個鋪都係受到咁樣， 唔係，即係同 即係你睇到啫係嘛？ 我個鋪就冇事，係同行啫，同行啫嚇。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陳生啊，咁陳生啊講咗啦，即係而家咁即係經營裏邊咧，有陣時都係其中一個風險啦嚇，即係到底有呢啲事發生嘅時候咧，到底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咁我諗呢個都係零售業嘅困境之一嚟喎，阿黃先生。 係啊，即係我諗而家就即係各總之即係零售業都係想做生意啫。我諗就冇話又或者就算頭先講個 tourist， 咁我諗以前旅行社大家都係即係話。我見佢哋學你話齋都有希望去開拓嗰啲歐美啊、東南亞客源啊，咁大家都係有生意，邊個唔想做啦？我諗咁不過我諗似乎就即係一個浪冚埋嚟，就似乎佢哋都係難於應付咯。 即係其實我哋所睇到嗰啲資料咧，其實即係旅發局過去咧，即係推廣咧都好多嘅，即係其他各個地方咁，而且個增長都。 即係算係幾理想啦。咁但今次咁大嘅規模，即係我諗即係咁大嘅浪啊冚埋嚟咧，其實就冇分噶啦，我覺得即係無論內地啊、外國都受影響噶啦。 而家嗰個 tourist 頭先講啊嘛，佢哋減少嚟香港嗰、那個即係大幅下跌嗰、那個，唔係冇分個 origin of 嗰個嚟係㗎，原本係邊度嚟啊？而家係原本係邊度嚟？似乎嗰個跌幅都係一個非常顯著嘅跌幅咯嚇。 係啊係啊，好啊，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咧仲有繼續有自由風嘅，咁啊拜拜。